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8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先有白权豪小巴喺度，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咧，朝头早嘅时间一齐起身嘅，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空气就普通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咁啊睇翻啦，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5月25号，咁啊农历咧就系4月初7嘅早上。听日是一个日子来的，就是公众假期了，懂得请假的话应该请到今日，四五六日，呜，四日三夜可以去玩了。 晨光每日一格， 最近我都会跟家人就分享一些叫做学习的故事，这些学习的故事呢就是这样的，我把10元呢就放在个梳化底那里，然后把另外一个10元呢就用个拳头拎住，我就跟我仔仔说了，啊，你不如呢，用不同的方法试下去得到这些金钱的奖赏啦，这样。第一个方法呢，他就是在个梳化底啦，我就说 你搬啦，你抬啦，你用你的办法啦，这样，那么当然要搬要抬啦，我摆晒一集在个梳化上面，他几经辛苦呢，终于呢就拿了个10元出来啦。咁好开心啦！哎呀，我都搵到钱啦咁样。好啦，第二个方法咧，我就将我手握拳头嘅10元咧，我就同佢讲啦。嗱，你答我一条数学问题，一加一几多啊？一秒都唔使，二，然后我就俾咗10元佢啦。喺呢个故事入边咧，我就同咗阿仔仔讲咧，就话啊，原来咧知识系可以帮到我哋，都系一样可以搵到钱，但系用一个轻松快乐嘅心情，可以咧就系赚取到你所需要嘅金钱。他想了一想之后呢，啊，估不到10分钟之后他自己走了去读书，哦，不错，不过都是这样说啦，这些哲理呢其实都是要有海量那么多，我估早两天跟他玩这个叫做哲理10元游戏呢，我断估他今天都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又要再想多几个才行。咁不过人咧，除咗系读书工作之外咧，有阵时生命都唔单止咧系呢啲嘢嘅，我哋都要好好地去到享受，懂得慢活。有时喺工作学习之中咧，就忙里偷闲，咁啊先至可以品尝得到咧生活嘅各种细节同埋情感嘅。 眼睛慢慢慢慢慢慢湿，仿佛慢慢慢慢慢慢懂了，曾经的孩子成父母了，一生去老从不觉得累呀，爸爸手牵手爸爸，妈妈依偎妈妈，屋檐下一个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咁多位听众，直播室入面除了有小白之外，也都有我孔奕璇璇仔啊，是啊，翻咗嚟啦。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咁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啊。咁今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属于中啦。今日咧晨光 Coffee Time 想讲下公屋扣分制加辣啊，加辣去到几多咧？原来乱抛垃圾已经会加到7分啊！因为咧，寻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咧开会，咁讨论修订一下呢一个嘅公屋扣分制。咁具体内容有乜嘢呢？譬如乱抛垃圾、弃置杂物呢啲比较即系冇咁严重嘅唔好嘅地方咧，咁就由本身嘅5分咧扣到7分噶啦。咁而原本咧扣7分嘅一啲，譬如乱倾一啲装修废料啦、盗窃公屋嘅财物啦、损毁雨水嘅管道啦、令到渗水到下层嘅单位等等咧，更加会大幅增加扣分，去到15分啊，好多咁、希望咧可以增加呢一个阻吓嘅作用啊。其实咧，船仔觉得今次嘅修订阻吓作用应该都会几大啊，因为咧原来公屋或者一啲中转屋嘅住户喺2年入边咧累计被扣16分。佢嘅租約或者暫准證咧，其實已經會終止噶啦。即係話原來咧，你可能損毀呢一個雨水管咧，2次都唔使2次，你1次再加多1次嘅可能亂拋垃圾咧，基本上你都唔使再住，係真係阻嚇作用係幾大嘅。咁所以話咧，如果真係實行咗嘅話咧，我相信大家都会冇咁容易去犯呢啲罪行啦。不过我觉得啦，其实头先房委会所讲会扣分嘅嘢呢，其实大部分呢都系以唔好损害其他人嘅利益作为大前提。或者更加即系讲得清晰啲呢，其实就系公德心。因为原来呢去到2022年底已经有7560宗涉及乱抛垃圾嘅扣分个案。即系话淨系乱抛垃圾呢已经系有咁多宗啦。咁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系嘛。咁如果大家都希望为人设想，保护返自己住嘅地方，最简单啦，你都唔会抌垃圾喺自己屋企㗎嘛，系咪。咁所以呢，如果系公众地方都更加唔应该乱抛垃圾啦。只要呢大家为对方諗多一步，咁呢就唔需要用扣分嘅制度去制约大家啦。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日凝住，心碎时 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雨燃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作品嚟自 Joyce 郑欣宜，我所看见的未来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早上。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喺《三国演义》嘅故事入面，咁啊被翻拍成为无数嘅版本，每一个版本咧都有唔同嘅演型，演员咧去到演绎咧就系诸葛孔明呢一个角色，但系大家亦都不外乎咧会将一把扇攞出嚟。中意《三国演义》嘅朋友咧，都应该会知道啊，诸葛孔明好中意攞住把扇喺度泼啊泼啊，到底呢把扇系点嚟嘅咧？啊，据讲啊，有两个唔同嘅讲法，都系嚟自嘅妻子王月英嘅娘家。因为《三国演义》故事入边啊，智慧之神嘅诸葛孔明喺各种嘅故事上边，亦都可以被化身成为神人啦。连埋日本嘅动漫都系一样。呢把扇令到佢可以话增添咗几分嘅神秘感。第一个咧就话，据讲王月英嘅爸爸亲手咧就预言自己啊嘅女儿嘅未来将会嫁俾一个咧就系名字有明同埋亮嘅人。后嚟王月英嫁咗俾诸葛亮之后，无疑系一种巧合啦。因此佢就话到啊，同个女女讲，你咧要将你第日嘅丈夫送俾佢定情信物，就是用呢一把嘅扇。久而久之就变成诸葛亮嘅象征之一啦。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都系同王家有关嘅。提亲嘅时间，咁王月英嘅爸爸亲自咧就将呢一把嘅鹅毛做嘅扇咧就送咗俾诸葛孔明，意思咧即系解作我嘅天性，亦即系谨慎。

早晨嘅时间六点二十九分，出边二十五度嘅气温，揾嚟一首嘅作品，佢系温拿乐队《由始至今》。作曲方面揾到有 B 哥哥啦、谭校长啦，啊监制都系由温拿乐队自己一手炮制嘅《由始至今》，将以前嘅一种感觉同埋希望，再聚埋一齐嘅时候，可以做更加多好嘅音乐俾大家。转头六点半钟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继续在澳门的考察行程。夏宝龙昨日和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以及各主要官员举行座谈交流。夏宝龙说，习近平多次明确指示澳门必须要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经历疫情的冲击，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做题。特区政府和澳门各界必须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排除万难，实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何一诚说，特区政府定必全力以赴，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期许，积极做好相关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一连三日在新疆喀什和乌鲁木齐调研，指出做好新时代新疆工作必须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王沪宁说，新疆社会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必须要倍加珍惜，全力巩固，持续做好团结凝聚人心工作，又强调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责任重于泰山，要坚定不移推进反恐维护法治化常态化，确保持续稳定长期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他又说，要坚定不移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和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更好将发展成果落实到改善民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亚经济论坛全会上说，虽然全球经济和贸易存在大规模危机，地缘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相当大，但是欧亚联盟去年的 GDP 总量只是下降了 1.6%， 并非一些西方专家预测的崩溃情况。他又说，能源价格正是接近经济上合理的水平，而俄罗斯仍然在履行在能源供应上作出的承诺。另外，普京说，俄罗斯正是推行一项方针，在互相结算的时候减少使用部分不友好国家的货币，并且打算和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伙伴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更加积极地开展工作，从而在外贸结算之中全面改用本国货币。普京认为，世界金融体系去中心化将会有助于经济领域合作去政治化。美国白宫和共和党的谈判代表再次在白宫就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举行谈判，以避免联邦政府出现债务违约。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共和党的谈判代表仍然未离开白宫，而新一轮谈判的情况比前一日好，并且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谈判会在夜晚继续，希望能够达成合适的协议。他又说，相信总统拜登明白他必须要减少支出。麦卡锡在重开会谈之前曾经重申，任何协议都必须要落实削减开支，亦都不应该提高税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泳儿，我最喜欢香港电台的节目就是旅游乐园。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可以得到去旅游的资讯，所以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的。 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噶，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请勿站越黄线，列车即将进入恋爱翼，请大家耐心等候。 Sarah 姐，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登上即安号列车。 上咗即安号列车，代表大家已经对职业安全有一定认识。不过想了解多啲同埋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年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地工作要有合规格安全帽，咁样做起嘢上嚟先靠谱。我系吴依家依卡。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6:37嘅时候，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除咗有白元乐喺度之外啦，见到阿船仔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之前咧，我即系都中意，其实咧就系食呢一个嘅雪糕嘅。咁我见到有一个咧都几特别，呢个雪糕系做咩嘅咧？原来佢系堪称全球最贵嘅雪糕。咁大概呢吓系睇返啦，暂时睇一睇呢，佢应该系大概系50,000港币左右。 50,000港币商金啊。 係啊，佢50,000港币啊。好啦，你有冇睇过嗰套厨阿木村做嗰套呢煮餸嗰套戏啊，摘星厨神。 冇啊，冇睇过。 摘星厨神呢，佢就系讲咩，就系讲一个主角啦，跟住佢就好努力去到煮餸，去法國嗰度又學廚咁樣，下下磅書咁嗰啲咧。好啦，咁終於咧，係啦，跟住佢就會去到好努力咁樣去到整嗰啲餸菜好食啦咁樣。咁嗱個故事唔講，反而咧就係講，如果你想去做一啲好珍貴嘅味道，去烹調出呢啲味道咧，其實原來做廚師咧的而且確係要嘗試去揾一啲好特別嘅食材嘅。 係。 咁呢一啲嘅食材咧，咁可能會係需要温室去到培植啦。有啲食材可能係野生嘅，即係好矜貴嘅。有啲食材咧，佢亦都係可能要去配合出嚟，要調教出嚟。咁、那個過程亦都需要經過時間，例如長年累月嘅發酵， 哦、 即係好似芝士咁樣啦， 係 啦，咁先至可以做到出嚟，咁先至可以做到呢一種嘅味道嘅。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個嘅雪糕咧，就係嚟自一個報道啦，就係日本一個嘅雪糕。咁啊，佢推出一個咧就叫做白夜。白夜，白色嘅白，夜晚嘅夜，白夜嘅一个叫做雪糕口味， 系 咁啊，利用咗咧就系意大利嘅一个地方好特别嘅有白色钻石之称嘅白松露， 哦， 所以咧就系话啦，佢点解会咁贵咧？ 佢實揾咗一啲好特別嘅材料翻嚟。 系， 咁先揾咗呢个白色钻石之称嘅白松露啦，咁所以咧佢个价钱咧系真系美金嘅话就6905蚊嘅美元。好啦，咁佢除咗咧就系讲紧呢一个有头先提过嘅白色松露之外啦，佢亦都加入咗咧浓度8%嘅日本清酒。渣清酒渣系啦，清酒同清酒渣两样嘢嚟噶吓，清酒渣就我哋即系酿制清酒嘅时候嘅呢个渣物嚟嘅。好啦，咁啊亦都喺上面咧就淋一啲咧出名嘅芝士，咁啊芝士系经过长年，可能嗰啲牛又本身唔知食咩啦，好劲啦，啲草又好劲啦，跟住啲牛又食嗰啲嘢好好劲啦，跟住咧变咗啲牛奶出嚟，啲牛奶又好劲啦，好啦，咁于是乎咧佢除咗呢啲之外啦，咁啊当然啦。你既然賣得咁貴嘅，點都要撒啲金箔上去噶。咁我覺得呢啲金箔裝飾嘅咧，就都已經唔係話好貴嗰樣嘢啦。 咦？但有金箔喎，即係同我頭先講嗰個雙金係有關嘅，真係雙金喎。 係啊，咁又真係雙金喎。咁有陣時候如果你出邊食飯咧，你都見到佢有啲譬如壽司都有啲金箔喺度嘅。係係係。咁嗰啲金箔其實即係我覺得金箔咧就唔係已經唔係話一種好特別矜貴嘅食材。睇金箔本身冇乜味道， 系啊系啊，即系你讲个白松露系真系 系啦， 系犀利啲嘅， 冇错啦。咁今次咧就系喺日本啊大阪一间知名嘅法国餐厅嘅主厨，咁啊佢叫做山田直良，咁啊一齐去到同佢团队咧就研究嘅。咁佢哋今次就希望将呢个欧洲啦同埋日本风味咧就结合，于是乎咧就揾咗好多嘅材料不断去到试。我估佢揾材料嘅过程入边咧。其实他们餐厅都已经试了很多钱了在这个研发上。 那都是你是这样要试、 啊、 可能已经用了很多八重楼。 他又吃了很多东西。 是啊。 即是个厨自己本身试了很多珍贵的材料。但是呢一个厨师如果他一不断试珍贵的材料都有一个好处的。他试了这个味道呢他除了是想我要做雪糕之外他同一个味道他会想我会不会拎了去酿制。我哋新嘅前菜、啊、原来呢个味道摆喺前菜、 哦、 有几好喎、 啊！白松露套餐咁样 系啦，又或者佢唔单止系白松露嘅，例如佢揾咗黄金嘅金笋咁讲啦，咁原来黄金嘅金笋咧啊，原来佢不断试嘅过程入边咧，原来可以配一种好特别嘅菜肴，例如就系配蔗菇。又或者配火雞咁啊，原來有啲特別嘅味道，所以佢不斷試味道嘅過程入面咧，佢雖然公司都試，我估係要用大量嘅金錢去購買呢一啲嘅選材食材啦，但係咧佢亦都可以喺佢自己本身個餐廳個 menu 上面咧有一個好大嘅改革嘅， 係 呢個我覺得係真嘅。 但係我聽到呢一個價錢咧，即係我自己就已經唔會用呢個錢去買。 咁梗係啦，正常人都唔會啦。 可能有一啲人係真係好中意食白松露，然後聽到、啊、雪糕啊咁樣都 白。色钻石 系、 哦， 但50000多蚊，我就觉得 系啊， 即 系贵嘅， 系一个月人工喎、哦，就嚟两三个月人工。 咁所以咧，其实佢整个过程入边咧烹调，咁当然佢亦都会再加啲，譬如系鱼子酱啊、香槟啊，咁有好多唔同 嘅 食法嘅。咁因为一个雪糕，佢除咗就咁食之外咧，佢亦都会教埋你，即系大家如果有去过。嗰啲食法國餐咧，佢會不斷教你點樣可以食，然後撞咗啲好特別嘅味道出嚟嘅，係、啦。咁呢啲咧都係喺佢嘅 concept 入邊，所以佢先至做咗一個咧咁特別嘅雪糕。咁我就覺得如果有機會唔使錢。试一两啖嘅， 咁唔使钱嘅可以啊， 当然无妨啦、啊。试食嘅话，咁但系如果你叫我俾钱嘅话，我都应该未必会啦。 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奔走，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 淡，都要抱着谁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天黑黑问问你，说你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炸，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生，信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在变卦，天黑黑越更冷，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谁头发。 一首作品在早上的时间6:46啊，听到来自 A.P. 潘宇谦的作品《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拨通咗咧，就系我哋嘅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唔知道阿海会唔会已经一早已经换定呢一个嘅运动服啊，准备出去做运动咧？嗬。 几好笑啊！你咁样讲， 点解啫？我见你平时同阿家辉即系行散步咧，吓、啊、都不乏啲运动服喎、啊。 都好靓噶， 我知 道啊，运动服都嘢好靓， 系啦、 啊，系我唔一定系做运动服同佢 walk 噶噃。 我知道啲长裙都有噶嘛，我 系啊，我成日做系去台湾，因为方便啊。 我系你 IG 嘅头号粉丝嚟噶， 真嘛？ 系啊， 咁就乖啦。因为咧，我 walk 佢咧，即系十不相瞒，我成日着啲连身裙嘅、 啊， 尤其是夏天啊嘛，快啊嘛，咁啊唔使谂咧，我就一粒落去，有时踩到凉鞋啊、波鞋啊咁样咧、 嗯， 我就同佢 walk 嘅。咁、本人嚟讲咧，做运动咧，我就倾向夜晚嘅。 啊 系啦，因为 咦，中医话唔好喎。 唔系，我唔系惊晒黑啊，但系咧，我系因为一来我真系好容易晒黑啦，但系我就唔惊嘅，即系都几廿岁，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啊。 因为我又唔系好追求嗰啲好美白嗰啲女人嚟嘅。 你系咪惊着斑啊？ 我本身已经有啦，所以唔使。 你有咩？ 有啊！ 啊，衰猪你遮得几好、啊。 哎，咁即系现今嘅即系美容都可以嘅，打下斑啊，打完又出翻又再打咁样，而家打到我都唔打噶啦呢啲咁样啦，跟住由佢啦。咁然之后就因为我通常夜晚做运动，咁点解咧？因为我觉得收咗太阳咧，我譬如我跑，我可以跑耐少少，日头可能。我半個鐘我真係搞唔掂、嗯，我覺得好熱，我要收工咯。咁夜晚我可能我會跑到四十分鐘、45分鐘。 嚇，係啊，呢個真啊！我夜晚跑步我都覺得其實係即係中醫都係話唔好啦，但係狀態真係好似好啲喎。 冇錯，咁我純粹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又唔係怕曬啦。咁夜晚我會跑得耐少少咁樣、 哦。哇，你又好啦！你知唔知我夜晚跑步最大嘅問題係咩啊？因為我散光好深啊，唔係啊，我散光深啊，我夜晚咧、哦、真係睇唔到嘢，我係靠感覺噶。 劲咯， 所以成日跌亲。 你练到呢个境界咯，其实我都系嘅，因为我有近视啦。 啊、 即系我最大问题系咩咧？我近视有少少、 啊， 老花有少少，散光又有少少、 啊。 所以咧、我去视光师度配眼镜咧，系如果我肯戴框框嗰啲眼镜都冇咁大问题。但系你知一做运动，我中意戴框啊嘛。咁、 嗯、 你就要拣你中，你唔系中意，即系你系心目中你最想调教嗰样嘢系啲乜先咁样、 啊啊。 如果做运动嚟讲咧，我最想调教就系近视。 因為我最驚係望我遠嘢，我有冇危險啊？或者我會打網球啦，咁打波嗰波飛埋嚟，我要見到。 但你離遠，對方接唔接到個波，同埋點樣接個波，你都要睇嘅喎。 有感覺啊？ 唔係啊，咁你如果你遠同近你要處理嘅話，你都要兩樣都要處理先得喎。 近視緊要啲，因為你老花呢主要係你睇近嘅，譬如睇雜誌啊、睇書、睇電話呢、開始啲字蒙蒙地，即拉遠啲睇啊。 等我 看看有沒有，其實要少少會少少會咁樣啫嘛。 好彩我都未有。 打波呢我主要就係由遠而近嗰個感覺，我就要係調校近視多啲囉。咁但係唔緊要啦，而家即係都科技咁發達。 係嘅。 contact lens 又配到眼鏡，又可以當型啊咁樣啦。咁如果你問我呢，朝頭早呢一般嚟講我係睡衣綠嘅。 就係睡衣去 walk 狗嘅都係。 會換返套衫嘅。睡衣 walk 狗我就覺得太潮啦咁樣。 OK,OK。咁但係我哋想講運動服喎，我哋快啲入正題先。 係啊，上個星期講過，不過我哋講男 士 多啲啊。 咁女士嘅運動服。 女 仔運動服咧，其實嗱喺我印象當中咧，喺我屋企，因為我都住得好偏啦，偏僻嘅地方， 同埋好多女裝運動服係咪？ 都有幾多咧外籍人士，佢哋啲年輕貌美嘅少女，著住啲好靚嘅運動服啊，扎住條馬尾，戴住頂帽，喺度跑步，真係幾養眼嘅喎、啊，其實 幾超嘅，同埋都嗰個感覺係好懶洋洋嘅， 係啊， 唔知點解 加上佢哋外籍人士， 香港人我哋跑步好似好趕咁樣，好趕。 咦？你又講咗第二個重點喎、啊？香港人跑步好似真係趕啲嘅喎。 做運動都好趕啊！你覺唔覺啊？ 佢哋係硬係好似悠閒少少嘅喎，我自己都係嘅。我跑步我都覺得好似有少少趕住走下一場啊。雖然我嘅下一場可能都係翻屋企接仔啊，咁但係都有少少趕住下一場嘅感覺嘅喎。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譬如當年即係我仲喺翻 office 工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都好中意 lunch hour 去做運動，而家都會啦。 你有翻過 office 工嘅原來？ 係啦，咁梗係有啦，做咗十幾年啦。咁要翻過 office 工嗰陣時咧，就好中意 lunch hour 出去做運動咧。嗰啲真係趕，因為可能我得個半至兩個鐘頭食飯，咁你又要做運動，要沖個涼先至翻翻工，仲要可能有翻少少 make up 翻去見人啦，咁樣係真係趕。但係唔知點解咧，你喺外國，譬如我過澳洲咁先算啦、 啊， 你去到啲好大嘅公園咧，你見到啲人做運動咧，佢哋又唔介意，佢哋都係 outdoor 跑啦。好悠閒㗎喎，真係 佢哋個心態咧 咁㗎喎， 好似係哦，我遲到喎，遲咗咪遲咯，我跑步大過天喎，有呢種咁嘅傲氣喺度啊。 同埋我諗個重點就係、是、香港嘅女士呢，我哋返 office 工呢當年嚟計啦，而家就好多素顏咗或者個妝都淡咗嘅、 嗯、 以前我哋返工呢真係要有少少 full makeup 你先至好似返工比較尊重啲，你唔可以日頭一個樣喂食完個 lunch 你變咗素顏冇晒啲妝咁就好奇怪嘅。但係而家成個社會嘅趨勢，除咗我哋嘅運動服好流行啦，化妝我哋都好興係淡妝，或者我哋係自然為主啦，真係唔化妝素顏啊咁樣、 嗯。 我覺得配合翻我哋即嗰個主題咧，我哋上次咪提過咧，有個叫 App Flow 啊、 嗯、 ，ATHFLOW。 哦，記得 係。係啦，呢一種咧就是、運動服加一個正裝嘅元素。 嗯、 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已經進入咗呢一種咁樣嘅氣氛咧，咁希望大家我哋靠個穿搭，靠個時裝。成個氣氛，我哋做所有嘢都唔好太趕啊，咁樣咯。 嗯，明白。咁如果你話喺女士運動服嘅配襯方面咧，咁啊應該係咪即係唔使諗噶啦？瑜伽褲就係叫大行其道 啦。嗱、我哋如果講咧，我哋真係想做到頭先嗰一種咧 ，flow 啦，即係 ATHFLOW。我成日驚我個發音讀得唔好， 你好好，你發音好，放心， 俾你哋聽， 放心。 咁樣啦，我如果咧你想做到呢一種嘅形象嘅話咧，都有三個重點我哋要拿捏嘅。 係。 第一，我哋剛才講啦，你做得呢一個 FLO 呢，其實就係你係一個運動裝加正裝。如果你成套運動裝嘅話呢，其實就嚴格嚟講呢，就唔係呢一種 FLO style 啦。 哦。 點為之正裝呢？譬如、我覺得落雨天呢有一個配襯呢係好啱嘅。可能一講你已經叮咗聲㗎啦。就係、譬如我哋嘅運動短褲啦。係啦，著一條運動嘅短褲，你未必真係要好跑嗰啲腳。而家好多啲 cotton 好靚嘅運動短褲啦，好多牌子其實都有噶。啲點講咧？嗰啲叫做連鎖嘅牌子，佢哋都會出啲運動短褲，啲 cotton 運動短褲其實真係放你出街嘅。佢未必係因為咧，你著嗰啲 cotton 運動短褲咧，跑步咧其實又會有啲重嘅，你出汗咧其實搞唔掂。 咁使唔使 slim cut 嗰啲㗎？呢、這個？ 唔使，你可以 loose fit 少少都得嘅，即系唔系嗰啲單車褲。如果你著單車褲咧，你有自信都 OK。 我冇啊， 你話 冇啊？ 係啦，咁我覺得一般嚟講咧，我自己都中意頭先講嗰啲嘅運動短褲啦 ，cotton 質地嘅運動短褲啦。然後咧你可以 T 恤再加一件咧恤衫，好 loose fit 嘅恤衫。 係。 我覺得呢個落雨天著咧好好啊，因為譬如上一兩個禮拜嘅 weekend 咧 ，keep 住都係落雨噶嘛。有個星期日仲好大雨啊！ 我記得 啊，我哋好涼嘅嗰陣，仲係跌到得翻20-22度左右嘅。你突然間一涼嗰陣時，你唔知翹起手，你已經換曬季咯。咁你都有件長袖呢啲恤衫咧，襯運動短褲，入邊可能著件背心仔。 哦， 你可以著件 crop 嘅貼身嗰啲背心啊，或者我哋做運動嗰啲 sports bra 咧。系啦，都唔会中意令你走光噶、 嗯。 但系你又唔想成个运动屋咁样，加埋外面有少少凉凉地啊，落雨咁样，你咪加件 loose fit 好男装 cut 咧，好 hea 好懒洋洋嗰啲大大件嗰啲恤衫啊，做一件嘅外套，咁然后你就衬翻，譬如一对白波鞋咁样、 嗯， 你已经可以营造到就系成个 flow， 我哋觉得。而家好懶洋洋，但係又有時尚感嗰種嘅穿搭啦。 嗯，咁會唔會呢？如果係女士運動裝方面，譬如跑步又好，或者做其他運動，嗯、因為我見打網球咧，啲女士都係著嗰啲裙嘅網球裙， 嗯嗯、 即係短短地嗰啲。其實如果平時咁樣著，係咪就唔係咁好？真係放翻打網球先著翻嗰 set 嘢。 我覺得係嘅，網球裙咧，係難 carry 嘅。一來睇下你，譬如半截裙啦，同埋而家好多女仔打波其實著短褲。 是啊，但是他比赛他仲要是即是規例来的嘛，要求他们穿裙的嘛，是不是 是即是因为我们打緊那些即是比较大型的，如果我们看网球的，我们看 Grand Slam 那先算啦，来緊有法国网球公开赛啦，就来开啦、哦、下个礼拜开波啦、哦、这样。你会见到很多女仔他们真的会穿一些连身的运动网球裙。 是啊。 或者半截都好啦，还有他入面必定是会摄到个波，或者他有袋是摄波的。 哈哈， 因为坐底你都会开一个波摄一个波啦。 哈， 一般会是这样咯，但出街我觉得有少少奇怪的呢一单嘢就，同埋好难着得好睇啊、 嗯！ 我觉得都是唔一定要着咯。既然你运动衫有咁多选择，唔一定要着条网球裙出街嘅、 哦， 你短裙都有选择噶嘛。如果你想做翻我哋头先讲个 flow， 其实你咪将我哋头先讲个运动裤，你可以将佢变咗一条半截短裙， 嗯、 牛仔短裙又得，咁你可能再衬一个 sports bra。 嗯， 再加一件嘅，譬如牛仔短褸、 啊， 或者係一件 crop 嘅短外套， 啊、 或者係一件格仔恤衫。其實你一樣可以營造到一個我哋頭先所講嘅 flow 嘅 style， 即係嗰啲運動，但係又加正裝嘅一個 style 啦、 嗯。如果咁樣係加嗰啲譬如護腕啊，即係抹汗嗰啲護腕，其實就唔襯唔襯㗎咁樣。 可以加飾物嘅，因為咧加飾物就係我哋頭先咧，我哋講話我哋想做一個 flow style 咧，有三個重點啦。第一就必定係一個運動裝，你要加件正裝。正裝我一路提啦，就係譬如牛仔短褸啊、恤衫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啲所謂正裝，因為佢唔係一件運動裝嚟噶嘛。咁你要將兩樣嘢加埋一齊，運動加埋一個正裝，我哋先為之做咗一個 flow 嘅 style。 哦 ，otherwise 就真係完全係一種 sport style 啦。 係，明白。咁啊， 所以我哋講嘅 flow 係兩樣嘢，兩樣加埋先做到呢一種嘅效果。咁但係你話有陣時，好似頭先我咁講，喂，我著件背心、運動短褲加件恤衫，著涼鞋落街。有啲人就會覺得，喂，我真係好 walk 狗喎呢一單嘢，或者係喂好落去食早餐咁樣嗰種 look 喎，唔夠時尚喎，就好似咧好似阿小白你頭先咁講啦，我哋可以加啲嘅配飾嘅，譬如你話我加個護腕、 嗯， 或者我加隻時尚嘅手錶、 嗯， 或者我加一頂 cap 帽、 嗯， 或者我扎起頭髮，但我扎得佢靚少少，其實呢一啲咧都係我哋頭先所講啦，就係、是、一啲嘅配飾嘅穿搭上去，令到大家覺得，譬如你加頂 cap 帽已經爭好遠噶啦，咁、令到人哋咧就會覺得你，咦，你都唔係真係落嚟 hea 噶喎，你都真係一種穿搭係一種時尚嚟噶喎，人哋就會有咁嘅感覺咯。 哦，我見好多咧，即係你講女士啦，我又就係插一句講男士，佢哋好多咧都係見嗰啲 NBA 好身形兩米幾嗰啲咧，佢哋又中意著拖鞋，但係著襪噶嘛。而家多咗人咁樣著喎，其實係 fashion 定老土啊？呢個 都 fashion 嘅，當然就要有啲心思嘅穿搭。我成日講有啲嘢係由內至外嘅，你必定要喺內在，你真係中意時裝啦、 啊， 你有嗰種嘅味道出嚟咧，咁你就唔會俾人哋覺得哇，即係搞乜嘢啊！即係好似喺酒店落樓咧，有時你會見到啲人住酒店落樓， 我知邊啲有字 啊，拖鞋落嚟，咁就唔好俾人有呢種感覺啦。即係你都加少穿搭，同埋好簡單嘅啫。譬如你可能嗰日剃咗啲須啊，或者你有心留須嘅，你真係留個靚仔型仔嘅須啊，唔係啲須根飆出嚟嗰啲須啊嚇。 扬咩须啊咁样系， 系即系你真系有心去留须嘅，或者如果你索性唔留须，俾个干净嘅感觉就剃须啦，系咪？ 系。 然后你个发型啦，唔好蓬头垢面啦，我叫做呢、这个都好影响。譬如你话我真系我哋行 fashion 路线噶，我真系着对白袜，着嗰对拖鞋落街，我真系 fashion 嚟噶咁样。 咁唔該，即係你都要睇下你上身成件事係咪俾人有一種時尚感。嗯系、 哦、 啦，干唔干净企理都系一个关键嚟嘅。 明白，咁大家可以即系趁下 fashion 咧，同蓬松啊嗰啲系一线之差嚟嘅，希望大家捉到嗰条线啦。今日倾住咁多先，我哋倾咗好耐，下个礼拜再讲过，唔该，拜拜。 O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吓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咁啊，另外直播室入边咧都有，除咗白元浩、小白之外啦，船仔都继续喺度嘅。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早晨啊，吓咁啊，另外交通组嘅 Didi 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啦，今日嘅天气咧比寻日好咗好多咯， 好多，好似有少少嘅蓝天白云。 系啊系啊， 吓有蓝天添啊！ 今朝出嚟已经见到，即系冇咁焗啦，冇咁灰蒙蒙。 哦、我只是知道今朝我出门口的时间咧，个地下冇再湿啦。 系、嗯、呢、這个都好重要。 啊，呢个好重要啦。吓， 最紧要路面就冇呢个湿滑的公路。 系啦，系啦，有阵时咧，就算地下湿咧，我只鞋咧，发觉鞋头都系湿晒。 系、嗯、啊， 即系一行嘅时候，自己浅埋啲水上嚟。 所以夏天咧，成日醒目嘅真系带多对拖鞋，摆喺公司有着数啫。即 系 当然你公司可能有啲公司梗系唔许可你咁做啦。 系啊， 你自己咁大个人，自己识得谂啦吓。可以嘅话就千祈唔好握住只脚。 系啦， 先，如果唔系冇办法。因为唔系唔戴拖，咪戴多对鞋咯。 戴多对鞋， 戴多对袜咯， 戴多对袜都得。 啊，一定要添啊！ 系啊， 你对袜湿咗，你着对干嘅鞋都冇用噶，系咪先？所以自己配套啦，啲嘢唔使讲到咁白。 自己醒目嘅，总之唔好噏到臭就得啦吓。 同埋唔舒服啊，最紧要嗰种感觉。 系啊， 先。 同埋咧，即系呢个可以问下阿中医师要知啲。如果咁样长期只脚咧有啲湿嘅袜湿住噏住嘅话，会唔会噏到病？ 应该会噶， 应该会啊， 因为我自己都好 sensitive 嘅对。嗯、我一定如果對腳濕咗，我一定要除鞋，然後除襪嘅。如果我冇得換、 嗯， 因為我真係 feel 到陣寒氣嘅， 濕重啊咁樣換。 係啊，真係 feel 到陣寒氣啊！ 寒氣， 其實可以從皮膚滲入去噶嘛。 係啊， 皮膚有毛孔啊，係咪啊？冇錯。我哋講翻交通先，傾下閒偈先。 越講越遠啦，跟住。 好啊，今朝都幾好嘅，暫時咧都只係咧恆常嘅車龍啊。公主道過海咧就接近康莊道橋面，咁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近骏发花园那段比较车多，排到去果栏嘅。另外油麻地的弥敦道有个工程嘅，弥敦道南行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交界左边线即系最左就系慢啦，就慢线就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经过就要小心啦，系咁多。 诶、哎，咁交通真 系 好好、 啊，系、哎、啊，唔错、啊， 暂时都系几好嘅。咁想讲下俾大家听啦，听日噔噔噔罚单啦， 系 听朝见唔到我， 系 唔系？听日星期五应该系话阿姑系啦，咁听日朝头早咧就冇。呢一個嘅 神 光 交 通天文台啦，係啊，咁聽日咧係佛誕啦，所以咧有一個大型嘅風爐咧，一定要同大家講嘅嚇，就喺筲箕灣嘅，就係會喺聽日嘅上晝六點半至到下晝嘅六點半，都幾長風 十二個鐘喎， 係啊，你知啦，大型嘅慶祝活動， 係啊， 所以大家留意啦，喺筲箕灣嘅，咁就講啦，部分嘅筲箕灣道啦、筲箕灣東大街啦、亞公岩村道、東起道、愛禮街、工廠街。金华街部分的路段都是会封闭，因为点解我不讲介乎乜呢、其实我讲介乎乜介乎乜咧，就可能比较难记啲、所以就咁讲部分就好啦。 好啊。 咁另外啦，封晒嘅咧，成条路咧就系潭公 廟道封曬，潭江廟道啦，宏華街封曬，同埋巴適道啊，有條叫做咁呢三條路咧，就係唔係部分嘅路段啦，全部都封曬啦。咁你啲封曬嘅話咧，咁當然啦，巴士咧就要改路行駛啦。咁同埋咧有個公共小巴站啦，同埋停車位咧喺呢一個附近嘅咧都會咧係暫停使用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大型嘅封路啊，筲箕灣咁，聽日想行呢段路嘅朋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 留意住啊，巴士都轉一轉路啊，讓路俾天神。 冇錯，你知啦，聽日係中國嘅傳統宗教假日啊嘛。其實香港咧佛教徒咧都幾多嘅，寺廟又多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有慶祝活動嘅。我想問你哋兩個咧，聽日會唔會特登食齋咧？有啲人咧特登會食齋嘅聽日。 哦， 唔因為佛誕。 我原本冇諗啊，不過你講完之後，我又覺得幾好喎， 好有 意 義啊，係 啊， 好配合呢個節日嘅氣氛。 即係食齋呢個字咧，就又有啲宗教氣息喺度啦。可以將佢變成譬如你冇宗教信仰食素咁樣。 係啊，對身體好。 係啦，係啦，即係有啲朋友食嘢嘅方法都例如係 Green Monday 咁，咁逢星期一嘅咁就會係食多啲蔬菜啊咁，你咪將佢變咗做。Green Friday 咁又得， 最主要聽日係佛誕啊嘛，所以叫 Green 一 Green 佢啦，係 啊，應下節咁都幾好喎，依呢個提議幾好喎。 係啊，同埋聽日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會去離島嘅，係啊，去長洲啊， 長洲 啊，咁啊去睇下咁啊。你有冇睇過飄色啊？我想問。 冇喎。 啊，你冇睇過？你要帶仔去睇下喎， 你講得啱啊！即係我尋日都有晨光嗰度分享咧，就係其實我都好想帶小朋友，即係我自己去個意欲咧，即係都坦白講啊，我個人覺得就我唔係特別帶，因為有太多新聞就話俾我聽嗰度好多人。 系啊， 咁我又好惊逼嘅。咁但系咧，如果有咗即系小朋友，而家一个都二年班啦，咁有阵时见佢上嗰啲咩通识堂，因为我帮佢温书噶，佢啲通识堂咧又讲咩宋王台啊，即系好多好多嗰啲即系以前香港文化嗰啲嘢咧。咁我又觉得如果有啲节日可以同佢一齐去体验下，即系就算逼嘅话咧。我都有少少想去， 系啦，我自己教小朋友， 同埋而家有東鐵啊， 就 是、我住咁遠咧，一聲去果海嘛， 好快脆啫，就算搭船去離島都好快， 系咯系咯， 幾開心啊！我自己咧嚇，由細細個同我仔咧，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就係一個唔中意靜下嚟嘅人，係好活躍嘅，咁所以逢親有節日咧，我都一定帶我個仔去睇嘅。不過我老公咧、就好似你咁咯，好唔中意逼嘅。 咦？咁你有冇睇過嗰個飄色啊？ 啊有啦，梗係有啦，同埋我覺得係值得睇咯，真係咧，哇！啲小朋友化妝化到好靚，同埋嗰啲人物啊，非常之貼題，係 咪 好搞笑？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去睇下咯。同埋我記得咯。冇火龙就咁睇电视咧，唔知道原来火龙冇火龙咧，系将啲香插落去个口度。我真系现场睇过先知啊，所以其实都值得去睇啊。 天后嗰个冇火龙好似都系有香嘅， 系有香。但你讲嗰个好搞笑，你讲系长洲。我之前咧系中秋节咧，维园会做一啲庆祝活动嘅，亦都有冇火龙。之后一啲。外國嘅人士，我嗰陣時做一啲類似 promo 香港嗰啲大使咧，咁嗰陣時嘅外國人係問我係咪有條真嘅龍咯，即係我唔知係咪係咪講笑定玩啦。 你 嘅 答佢係有條真嘅龍，你叫埋啲鄉親鄉鄉鄉里一齊 過嚟啊， 成歐洲啲人一齊過嚟旅遊 啊， 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唔係有鄉，佢話鄉下係假咁樣，我覺得搞笑咯，係啊。 係啊，所以你應該咧小朋友開始大，細個就唔方便啦，當然咧即係擠迫嘅話，啲空氣都唔係咁好啊，開始大。 有陣時咧 都要感受下氣氛， 因為人多咧，我最擔心係即係我仲有個細噶嘛 ，K 温啫嘛，今年即係佢突然間又話啊，爸爸我 Vivi 啊想咁，咁你人多嘅時候，我好難又 serve 佢，即係呢啲問題我都會考慮到我帶唔帶佢去咯，即係作為家長，咁你冇理由隨地咩唔得呢啲。 咁我帶個大嘅去咯，細嗰個就俾屋企人湊住先咯。 慘嘅， 點解慘啊？ 即係哥哥有， 因為你要適應啊嘛。我今日想一齊帶去。 原本一家四口，你跟住三個，跟住嗰個孤兒仔喺屋企咁樣。 咁如果咁樣講，你話等細個再大少少咯，先至慢慢同佢感受這氣氛都唔遲。咁變咗兩個都可以一齊分享到，都啱嘅。一個未有，一個冇可能啊。哥哥， 跟住哥哥又 去咗，你冇得去，細佬 又哥哥又會話：哦，如果弟弟嚟就好啦咁樣。 冇錯冇錯，我諗 係 唔啱嘅，應該一齊好啲。咁如果咁嘅情況咧，你就等細嗰個再大多兩年咯。咁啊，一定穩陣啦， 係啦， 係咪啊？ 係啊，係啊，我覺得佢哋一定要睇。 係啊，每一樣嘅節日咧，其實對香港人講咧都好有特色同好有意義嘅。你咁讀書，其實讀書嘅嘢，你同感受嘅嘢係根本兩樣嘢嚟噶嘛，係咪先？ 係 冇錯。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咧，快線咧啱啱發生交通意外，咁而家開始有車龍排到去福亨村，就係再講多次啦，元朗公路去。 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開始車多啦，龍尾排到去福亨村㗎，咁大家快啲留意一下，行呢段路要預翻多少少時間。 咁交通消息方面咧就唔該曬 Didi 啦嚇，唔該曬。咁睇下如果中意去長洲嘅朋友就自己去到嗰日就睇下啲船期啦。好，咁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歐啦，早晨阿歐，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出邊嘅天氣點啊？ 今日天氣咧都係灰蒙蒙一片啦，不過好就好在咩咧？冇落雨嘅， 係 啊，即係叫做朝頭早就唔需要帶遮啊，或者唔需要話，喂，使唔使話揾個瓦遮頭等車嘅時候都要叫做小心啲啊，唔好揼到自己啊等等咯。咁但係咧嗱，有辣啊有唔辣，呢個世界真係咁嘅。當咧唔落雨嘅時候咧，天氣係熱翻好多喎、哦，咁樣啊嚇，温度咧亦都比琴日咧提升咗高一兩度啦，估計咁一陣等兩位拍檔再詳細啲講多少少少個天氣。不過真嘅，見到今日咧嘅路人咧都係相對輕鬆啲嘅，即係唔使話咁多牽絆啊，有大把遮啊，或者又好似好要早啲出門口啊。今日正常時間出門口，正常時間咧飲杯靚咖啡或者飲杯靚奶茶咁啊。开展一天的工作咯，好啊！详细天气俾翻两位拍档讲好吗？ 好啊！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啊！哇，好高啊！ 热啦！ 系啊！咁如果系做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记得咧系要做好呢一个防止中暑嘅措施，戴翻顶帽啦，或者用即系喺阴凉地方会休息啦。咁新界亦都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展望未来嘅两三日天气炎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一阵骤雨嘅。咁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即系低至中啦。 系啦，咁如果你话未来九天天气预报都可以讲少少俾大家听啦。咁星期五六日咧都系有太阳，但系都有啲云嘅。去到下个星期一二三嘅时间咧，见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都话俾我哋知道咧，大大个太阳。到时咧最高嘅气温暂时睇得到咧都会去到34度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阿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咧想向阿 Jerry 取经啊，因为咧即系梗系要啦。无论在职场上定还是在一些叫譬如歌手宣传啊、艺术家宣传啊，咁你一定有好多即系经历啦，甚至乎系经验可以分享俾我哋知道嘅。咁如果我想喺呢个职场上嗱，因为大部分嘅听众都系可能系在职人士啦，我想喺呢个职场上做到咧，就系点样可以宣传得到自己嗱？宣传自己咧，唔一定系要谂自己将买咩卖出去啊，有啲艺术品啊、歌手啊，唔系咁样嘅。我觉得在职场上宣传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怎么可以令到公司的人呢是更加重视我，更加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因为发觉有很多的在职人士，其实他们在公司呢都好像半个透明人这样的，不是很多人理的。那这一方面有没有办法可以令到大家都会明白啊，这个是一个窍门，我们可以用这一方面公司内的公司外的都可以宣传得到自己做得更加出色呢？ 哇，真的即係有少少遺憾地咁樣講咧， 點解啊？ 晨光大學嘅只係一個 segment，因為如果呢個真係一個大學咧，你啱啱提起呢一個話題咧，我講唔到一個半年嘅 course 都可能講到3、5、7堂。 係啊，呢個好大 course 啊！所以咧，真係有時所以但係冇辦法嘅。呢個世界咧，我哋就梗係要喺有限嘅時間入面咧，就去濃縮一啲嘢去講，希望咧分享到 呢個晨光雞精大學。 係啊，正如你講呢個話題，點樣去叫做將自己嘅嗰啲所謂，譬如你話能力又好啦，誇啲講必殺技啦嚇，俾人哋知道咧，其實都係喺一個有限嘅時間、有限嘅空間。你唔同啊嘛，你喂我长命百岁嘅，我可以有1000年嘅时间俾我去展现嘅，哦系啊，咁你呢10年展现唔到，你咪等多10年咯。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嗰个 concept 系一样。咁但系咧，我补充一句啊，你话喺嗰个叫做特别系职场上嘅听众比较多啲，其实咧嚟到今时今日咧，我觉得唔系净系在职嘅朋友需要有呢一样嘢嘅，因为咧。你有冇發覺近呢都好幾年嘅時間，我哋成日會耐唔時都會提起話啲人會 有一種新嘅心態叫刷存在感啊。 有啊，網絡上都成日講呢一樣嘢㗎，或者有陣時喺 office 咧，成日嘲笑某一個人，成日擳個頭出嚟就係佢刷存在感咁講噶嘛。 系啦，咁其實呢一種心態，其實我相信以前都有嘅，咁不過而家又係當然係鑑於呢個社交媒體啊、網絡嘅宣傳各樣咧，刷存在感呢樣嘢多咗嘅，就多咗人覺得，喂，其實我都有啲嘢想俾人知喎、當然啦，喺叫做生活上要揾食嘅生活上啦，咁梗係職場上係緊要啲啦。係 啊， 咁我即刻進入去我講一講我嘅睇法啦。首先咧去展示咧呢一啲所謂嘅能力咧，啲散者咧，我哋先唔好淨係諗，你淨係需要去展示你有嘅能力咯。其實有時我哋咧喺特別係喺演藝圈啊、娛樂圈啊，或者有啲係叫做需要人哋知道你係一個咩人嘅圈入面咧，其實有兩極㗎。一極咧就係、你過分收埋自己。 哦，係啊，係啊。 另一極咧就係、過分張揚、過分主動。咁其實咧，頭先我嗰個説話就係美其名啫。其實咧，譬如我哋叫做，你有冇發覺咧？特別係嗰啲喺報紙雜誌見到嘅咧，娛樂又好，唔係娛樂又好咧，有啲人你見親佢影親相，佢都係企喺中間啊，或者中間隔離一二個位嗰啲啊。 係，你等我今日開始留意一下先。 你真係唔好以為咧，佢係真係擺佢喺中間或者隔離一二個位咯。 我哋摄入去嘅， 有啲位叫摄石人， 系啊，摄石人我知啊。 O、okay? K， 但系咁犀利，至少摄到中间噶，有啲系。 系啊，嗱，因为咧，观众啊 ，audience 咧，佢哋永远见，佢哋净系见到幅相啊，或者净系见到个 video 啊嘛，你见唔到嗰啲叫做幕后花絮噶嘛。好多人系会好主动去摄位啊。咁呢啲會形成咗咩呢？形成咗個效果就係第一，哎呀，真係係人見到佢都企喺中間或者睇即係中間頭嗰一個兩個位囉、形成咗唔好嘅效果就會係可能係在場嘅人士、在場嘅朋友啊、業內嘅人啦、啊就算唔當面話，你都會喺背後話你佢成日都靠黐啊、攝位㗎啦、即係會講啲咁樣嘅難聽嘅 說話。但係佢好主動喎、，Jerry 攝下，即係攝到做主角㗎喎、 哦。係啊，絕對有咁嘅 case。咁所以咧，呢啲咧，究竟你係想永遠見到影親相，你都喺中間，即係呢個叫做目標為本啦、啊，定係你都會考慮埋自己嘅嗰個所謂真實人嘅形象咧？咁呢個就即係各取所需啦。咁呢個就係好主動嗰一邊咯。咁、但係咧，你又唔好以為，哎呀，做出演藝嗰啲個個都系咁样噶啦，唔系噶，我认识好多咧，直情系明明到佢行，譬如可能你有十个人要一齐行嘅，明明到佢行，佢企喺第五个位嘅，佢都唔知点解咧就会让啊第五啊、第六啊、第七啊、第八啊、第九、第十个行晒上去先， 即系自己会上，但系佢想自己企最侧边， 佢唔系想，佢有啲唔知点样嘅，就系、好似头先我讲嗰、个好过分主动嘅例子，嗰啲叫做过分。禮讓咯、 哦，以過分禮讓又好似爭啲喎。 咁你可能話：喂 ，Jerry 唔係、禮讓唔係好事咩？以禮待人咁樣。我首先話俾你聽咧，其實咧，你哋我頭先講嗰啲咁嘅情況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個工作嘅情況嚟㗎。咁譬如咧監製啊，或者你嘅你哋搞排好曬啦，你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號，你哋輪流咁樣出現啦。咁你走去禮讓嘅時候，你咪打亂曬人哋監製嗰啲。嗰啲安排咯， 系啊，会噶，系、哦， 因为本身系你唔行，后边嗰个应该系后边嗰个系唔应该行噶嘛、或者你唔踏出嗰一步，你系会影响咗其他人噶嘛、或者你而家上嚟开工，其实闲闲地有四五十人、五六十人，甚至乎一百几十人同你一齐开工噶， 你唔行啊，后边嗰啲咧就又企喺度啦。 系啦，咁你唔做，咁我哋啲hair 啊、化妆师啊、摄影师啊嗰啲，我哋使唔使收工啊？你快啲啦， 唔可以阻人收工嘅，你呢行嘅行规嚟噶。 系啦，咁变咗咧，其实主动同被动咧，我哋先有呢个咁样嘅基本咯。啊，咁呢个系基本人性啦。咁但系好啦，讲到你自己嘅技术咧，就系同呢个刷存在感都有啲关 系 嘅。 吓，听下先吓，点啊？ 你其实我哋成日都会讲一样嘢，就系话，有啲人就会比较低调啲嗰啲，就话，我有射自然香噶啦。你觉得如果我做嗰样嘢系叻嘅时候，你方冇人知咩？其实都系嘅， 但系会少咗人知道。即系如果抱住咁嘅心态咧。是一定有人知道的，但是你没有宣传自己这个力量的话呢，是一小住人知道，还有对你自己，你本身你都是努力了100分的了， 咁點解你明明可以係攞更加多嘅得著，而夾硬選擇一個更加少嘅得著嘅方法去？ 你完全講中咗我想講嘅嘢咯。小白係晨光第一線嘅核心主持。咁我要認識阿小白，可能阿小白你話嘿唔使啦，你扭開香港電台，你就一個禮拜五日坐底都聽到我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就於是咧，你就係得噶啦，有人知噶啦。咁你唔你，但系你做嗰行，其實可能你係想更多人知噶嘛。 咁梗係啦， 係嘛？咁、所以咧，先未去到講嗰個你個所謂嗰個叫必殺技。你基本嘅能力或呢個身份，首先你都要俾人哋知道咯。咁你就唔能夠話我會同啲人同啲所有唔制，淨係藝術界啊或者演藝界，我好多界別都係。就算你喺一個辦公室，喺一個 office 嗰度打工做嘢、你都係要需要。但係幾時需要俾人知呢？我就會覺得，我就會傾向多啲係咩呢？就叫做養兵千日，就用在一 時。 或者呢，就叫做一鳴驚人啊。一鳴驚人啊。因為點解我咁樣講呢？因為其實喺個社會上做緊你識得嘅嘢，可能好多人都做緊。未必个个有你咁叻，或者可能同你咁叻有翻咁上下叻嘅人都差唔多、 啊，都大有人在啊。 系啦，咁变咗咧，如果你唔去睇准一个机会，去尽量希望达到一个一鸣惊人嘅效果咧，调翻转变咗你所谓拥有嘅能力，同埋甚至乎嘅必杀技咧，可能真系几厉害嘅，但系未必俾到人哋喺适当嘅时候赏识。咁可能你就错过咗一个被赏识嘅机会。 系 啦，咁但系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我同你两个噶嘛。即系如果我见到阿小白你明明忙紧嘅，我咪好忙，哇喺个 panel 度搞呢搞路，又右手又喺度复紧 message， 左手喺度揿紧掣，个口又喺度讲紧嘢。我突然间想俾你小白知道，其实我唱歌好好听噶。跟住我无端端唱首歌出嚟，你听到我唱歌嘅机会。是极低咯，因为你有 90% 嘅精神喺度忙緊第二样嘢。咁变咗呢，我要候准一个机会，就係、话要搵到一个机会，小白你真係有心情有需要搵一个唱歌了得嘅人。嗰、那个位如果我入到嚟呢，其实就係喺我相对倾向叫做一鸣惊人去展示自己嘅实力同埋展示自己嘅嗰啲必杀技嘅位置咯。咁、咁样嘅话呢，其实我去刷呢个存在感嘅成功率呢係高好多嘅。因为如果我抠准咗嘅话，你其实往后都会好有深印象，记得你眼前呢位 Jerry 原来唱歌好好听嘅，讲嘢好了得嘅。但係如果我喺你根本都唔留神嘅时候做咗嗰啲嘢嘅时候，我点会喺你嘅世界入面能够产生到一个存在感啫，因为你都忙到手忙脚乱。 系， 咁所以咧，你讲起呢一样嘢，我就会咁样回应咯。 咁我可唔可以咧，就系讲就系话，如果想有刷存在感咧，唔系错嘅，系啱嘅。问题就系唔可以下下都走去用刷存在感，你只反而睇啱个 timing， 一下就中噶啦。 系讲得浅白啲，唔使讲到咁深嘅，三个字可以完结呢件事。总言之，做乜嘢都好，你要刷存在感又好，展示你嘅能力又好。总言之，唔好俾人哋觉得你黑人憎。 哎呀， 咁你咧就 OK 噶啦。咁其实咧，吓咁即系点啊？如果你仲要问呢个问题嘅，你都已经系几黑人憎噶啦。 哎呀，好中意你呢个 end tag 啊，好好啊。咁啊，我哋都要做一个唔黑人憎嘅人，但系都要有刷存在感嘅心。 冇错 啊。咁啊，呢个就成为我哋嘅必杀技啦。好啦，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你 ，thank you， 小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且致辞。习近平说，当今世界正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区域 協調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作為亞歐大家庭的一員，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歐地區，亦都惠及亞歐地區。中方真誠希望共建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走深走實。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继续在澳门的考察行程。夏宝龙昨日和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以及各主要官员举行座谈交流。夏宝龙说，习近平多次明确指示澳门必须要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经历疫情的冲击，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必做题。特区政府和澳门各界必须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排除万难，实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何一诚就说，特区政府定必全力以赴，按照习近平提出的期许，积极做好相关工作。美国白宫和共和党的谈判代表再次在白宫就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举行谈判，避免联邦政府出现债务违约。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共和党的谈判代表仍然未离开白宫，而新一轮谈判的情况比前一日好，并且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谈判会在夜晚继续，希望能够达成合适的协议。他又说，相信总统拜登明白他必须要减少支出。麦卡锡在重开会谈前曾经重申，任何协议都必须要落实削减开支，亦都不应该提高税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丹桂村。另外，上环嘅希利街由于爆水管，希利街近住光乐道中嘅快线系需要临时封闭。另外，因应思瑞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在星期六晚10点开始，思瑞一带是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由星期日凌晨1点开始，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介乎隧道入口至收费广场之间的慢线，以及是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去沙田方向的巴士站是临时封闭，而去到星期日凌晨4点至5点。中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所有通往狮隧的支路是会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将会改道行驶。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一阵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都在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空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缓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 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二台话你知，波卡利是印度西北旁遮普地区最著名的传统刺绣工艺，很多当地的女性不论宗教信仰都会亲自制作和穿着波卡利刺绣制品，通常会用来做头巾披在肩上和头上。 波卡利在印地语、旁遮普语及乌尔都语当中有花的工艺的意思。 不同类型的波卡利都会有不同的名称，例如以人物、生活场景为主的圆波卡利，以几何纹为主的花圆波卡利，以白底配搭红色绣线为年长女性又或者是寡妇使用的白色波卡利，还有是与宗教活动相关的通往神界之门等等。 传统上女性自小就会跟母亲、祖母又或者是亲友学习波卡利刺绣，最后这些刺绣制品会成为他们的嫁妆，每逢婚礼、有小朋友出生、节庆活动等等的重要日子，女士们都会着上波卡利。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开拓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冯杰、郑正恒请嚟作者徐志宇介绍新书《丁显容的后半生》。 丁公经常提及画画是要有时代性、民族性、个性，在丁公的艺术呢是有了无尽的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九点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 咁今日就未至于落雨啦，或者好似琴日咁样有好多唔同嗰啲有雷暴警告啊，有唔知水浸啊等等成成嗰啲警告啦。今日希望继续 keep 住一个好嘅天气 啊， 因为翻埋今日工咧，听日就放假啦。 系啊，恭喜晒！各位放假的朋友啊， 系咁， 恭喜恭喜恭喜！ 佛诞假期咧就唔系个个都有放假嘅，咁啊。有啲朋友仔可能做服務行業咧，就未必放到假，但係調翻轉頭，你有得放假，隨時已經飛咗啦，係咪先？咁可能今日咧，你已經係趕咗機場啊，請咗今日假，跟住咧聽日後日咁啊，連續四日三夜去邊度好咧？有陣時有啲朋友仔都會去東京啊、大阪啊玩翻轉啦、啊、咁樣。嗱、首先講第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咧依家發現咧可以飛翻咧，飛日本咧。 抵啊嘛！ 除咗好抵啦，或者平之外咧，其实个时间咧 短短地 都长喎、 啊。哦，你觉得长啊？ 系啊，翻嚟要五个钟噶喎。喺、 啊、 东京翻嚟五个钟啊，系 啊。 如果你喺天安华诶冲绳嘅话咧，就需要嘅时间梗系短好多啦。 咁 啊， 但系你正常飞日本啊，飞东京噶嘛。咁啊，你飞五个，哇，翻嚟要五个钟，其实都接近你冇咗你半日。你正常一个人翻工翻八个钟噶啫嘛。 系。 佢占咗你翻工嘅一半时间，就唔系好抵啊！突然间觉得耐冇飞日本。本咧有呢个考量都系啱， 所以大家咧如果飞东京嘅话咧，可能会喺佢羽田机场落多啦。 系 咁，羽田咧其实近呢段时间咧，佢哋喺疫情嘅时候，佢哋都改造咗好多佢哋嗰个 Haneda。咁佢哋有好多，譬如羽田入边有温泉啦， 系 喺机场入边你可以享受温泉啦， 咁开心。 咁羽田入边亦都有好多新嘅 facility 嗰啲设施咧，系可以俾啲人你觉得你一落到嚟嘅时候已经感觉得到佢哋城市嗰种嘅魅力啦。咁一定系有呢啲 concept 嘅。咁同埋喺羽田去即系东京市中心，亦都比成田快，因为成田本身咧，成田机场本身都系国际空港啦，国际机场啦，但系佢其实佢唔系位于东京入边嘅，佢系位于千叶县嘅，即系佢第二个县嚟嘅，系啦。不过佢就有几多嘅高速高行线嘅铁路列车咧，去接驳翻东京咁样嘅啫。咁、所以而家都多咗，以前羽田就净系做国内线嘅、即系日本嘅国内线。而家羽田见到个势，梗系佢哋都要营运噶嘛。 系。 咁啊，总之飞日本咧有得飞又开心。今日咧就带嚟呢个命题啦，就系、是、被一直委托日本代购嘅一个丈夫相咁样啦，即系佢咧就通常会一家人咁样去下旅行，咁通常去东京同埋大阪啦，佢每次去咧都有超过咧15名嘅亲友咧叫佢啊买唔同嘅嘢啦，嗱、包括买咩呢，我估你哋都会估到啊！喺嗰啲药妆店系咁买啦。 其实香港都有啦，而家 系咯，我就系咁讲啦。 你哋都讲得好啱啊！ 系啊， 咁呢个老公咧就摆咗篇文章上网啦。内文咧大概就系话：喂，其实你讲咗个观点出嚟啊！喂，香港都有啦， 系啊， 香港都平啲啦。咁但系咧呢啲亲友咧就系叫答一句嘴咧。咁但系碍于咧有啲亲友咧就系、是。太太嗰边嘅亲友，咁、咧有阵时你唔买咧，可能人哋咧又会bad mouth 你，即系会喺后边讲你话啊，叫咗阿 O 几次买啊，上次唔买，今次都买啦，今次都唔买咁样，系啦。咁但系咧，头先都讲啦，呢、這个丈夫咧，其实有苦自己知，因为佢摆上网话，本身咧去到日本咧，自己都要帮小朋友买好多唔同嘅嘢啊，包括可能买奶粉啦、买尿片啦、买其他嘢啦、玩具啦等等。其实个夹咧已经系超负荷噶啦，但系。有阵时冇帮呢啲亲友买嘢咧，就俾佢咧怨足一年啊，甚或乎下年咧过年嘅时候派利是咧就翻旧账，乱啊嘛！譬如当小白成日都飞日本嘅，咁啊小白咧就唔记得买嘢，帮你屋企嘅啲亲友啦，咁可能拜年嘅时候话啊小白。其实你成日飞日本咁密，上次咧咪叫你帮我去日本买嗰啲头痛药啊，喺啲药妆店，你都已经冇买，你今年记得买嘅咯，可吓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啦，呢啲情节啦。嗱，我唔知系咪两位拍档身上有冇试过发生呢啲事啊吓、 所以我真系好少去旅行咧，会通天咯、即系特登 会通天， 即系我唔会讲噶。 我初头以为你话好少去旅行，原来你唔系，你系好少去旅行会通天。 其实两样都系啦，因为我就系唔系好想，即系我又一嚟啦，我都好少委托人哋买一啲手信嘅、因为系真系有啲尴尬，我觉得、你人哋如果唔系好想帮你买，又或者系佢哋个夹真系爆咗啦，未必真系唔想帮你买，佢个夹爆咗，但系又碍于哎呀，好似唔系事应承咗你咁样，咁我又唔好意思啦。一嚟，二嚟咧，又譬如好烦嘅位咧系。譬如你帮叫人帮你买完嘢之后，你想俾翻钱人咧，好多时咧又话，唔好啦， 系啊， 即系我听到呢啲，我又好唔中意，即系我又觉得系唔好意思嘅，你已经特登帮我做呢个人肉快速速递翻嚟啦，咁样，咁所以我真系好少同人，第一嚟我见到人哋去旅行，好少同人讲叫人买嘢啦，二嚟咧我自己去旅行咧。 我諗返轉頭，我又唔想俾人問我，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去嗰度買某啲嘢呀咁樣，咁我又唔想，咁所以兩樣嘢都 少啲。咁你點樣借絕㗎？你點樣借絕幫人哋代購或者委託買嘢㗎？ 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唔會俾人知先啦，開始。咁我第二樣嘢係點樣俾人知呢？就係通常你去到機場都會打個卡㗎嘛，咁我見到嗰啲嘢呢，我就會唔復囉，哎呀收唔到喎，哎呀唔好意思啊。 所以你都係醒嘅， 係啊，唔好意思啊，收唔到咁樣。 你隔離嗰啲牌嗰度打卡啦，明明去東京，跟住你喺毛里求斯個牌嗰度打卡， 咁啊冇人知有咩買啦。 同埋毛里求斯有咩買得到俾你啊？唔通真係買一條毛俾你咩？冇可能啦。嗱，小白你飛咁多次，嗱你又係丈夫啦。喂，呢、這個 situation 咧，我睇完呢個網上熱話之後咧，即刻諗到你啦。你多唔多呢其實 如果呢遇到呢個情況就話去日本啦，我太太呢個真係要讚喎。點解呢？如果佢話喂我有個朋友知道我哋嚟緊要飛啦，可唔可以買啲咩呀，跟住我就會同佢講，喂呢個香港都有，佢就會同我講返，咦香港有㗎，咁我同返佢講叫佢自己買先。嗱呢啲呢就通情達理啦。咁但如果你話去到外國嘅時候呢，其實而家可能我身邊其實都有幾多朋友呢會即係自己飛嘅。咁你香港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商品其實可以買到，香港國際大城市其實乜都買到。變咗呢其實買手信嗰個意欲呢大家都會越嚟越低。反而呢係你享受自己嘅過程入面，我覺得有幾個手信是幾值得大家推薦的。第一就是我和阿歐都會做那些postcard 啦， 系啦系啦 ，postcard 就 成本上嗱、你又交到一个友谊，伸出友谊之手， 心系啦，个我个邮费有几多啫？ 系 我当你贵嘅，我当你$10啦，或者$20啦。咁但系你嗰个诚意，你记得佢嗰个嘅地址，你记得呢一个人，然后寄一张 postcard 俾佢咧，我觉得好过你唔知买啲乜嘢，然后俾咗啲礼物嗰个人，又或者我又因为佢同我讲一句，跟住我要夹硬去搵呢啲礼物嘅话咧，其实亦都影响咗你嘅行程，更加唔好。咁甚至乎咧，就系有阵时去一啲嘅地方，可能例如我今次去咗某一，因为而家夏天，因为夏天啊盛产啲，譬如系日本嘅，例如我去日本啦，盛产日本嘅呢一种橙咁样啦。咁呢種橙呢，咁我冇理由我成箱橙我可以買返嚟，但我唔會㗎嘛。咁我就買一啲譬如係橙嘅乾果、或者佢哋一啲嘅副產品。咁呢啲呢我可能會買多少少，咁亦都返嚟就當係一個好限定嘅商品或者限定嘅紀念品，去到即係送俾身邊啊我想送嘅朋友。咁我覺得呢個禮物呢香港找不到，因为他这些其实每个地方都有的，一定有他们自己很限定的商品，也是根据着他们自己当地的土产、季节、去到有的。这些我就觉得很值得送。 你刚才已经牵涉到下一个题目，就是关于手信，但纯粹在代购的层面方面，我就麻麻地喜欢将自己很珍贵在日本的时光帮人去找过一样产品出来。因为有些产品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我记得有个朋友呢说你不如在秋叶原帮我买些乜乜乜乜咁样。大佬我好赶时间嘅。 是啊。 四日三夜。 仲要你去到秋叶原可能间铺都执咗粒佢唔知道。 是啊。咁样仲麻烦啦真係。 真係啊。我试过有一个朋友仲得意，佢话阿欧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呢试下喺嗰度呢买一隻有价值嘅标返嚟。 嗯。 我心諗有价值嘅标，我买完返嚟你会唔会俾返钱我，呢个第一个考量啦。第二呢佢通常都话返嚟俾返钱你啦咁样。咁如果买完返嚟你突然间话唔要，咁点算啊，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呢你呢啲代购嘅嘢呢轻轻松松。即系你话譬如买一个爽肤水咁都我觉得还可以一樽半樽啦，系咪先。或者调返转头喺药妆店真系有啲药有啲成药系可能喺香港冇得卖嘅，你夹硬买OK 啦咁样。但都是剛才講啦，其實那些日本藥妝店在香港都有分店添啦。 係啊，我都覺得而家個問題咧都唔係問題啊， 係 一個好處就是四周圍都有，譬如你去日本咁樣已經有大量嘅藥妝店或者一啲百貨公司已經喺香港啊。我成日都唔明咧，點解仲要我去日本買一啲一樣嘅嘢翻嚟？其實平得係咪真係平好多呢？ 其實同埋有啲人咧係因為貪口爽啊，即係嗱，船仔我亂笠你第嚟緊可能有機會去泰國咁先算，我夾硬要答一句喂泰国啊，帮我买啲乜乜乜护肤膏啊咁样，咁其实嗰啱护肤膏对于你个朋友嚟讲根本唔重要啊，佢夹硬当一个即系贪口爽或者同你多个话题去倾啊， 咁所以係好古怪噶，我自己覺得呢啲嘢。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揾翻嗰啲期間限定嘅，係啦。咁、我就覺得咁呢個梗係好啦，人哋買唔到嘛。 係啊， 你喺香港買到嗰啲嘢咧就唔好啦，唔好叫人哋去買啦。 係啊，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有得飛嘅朋友仔，咁祝你哋旅途愉快啦。係啊，玩得開心係最重要嘅。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懂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梦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变真吗？每日挖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 7:53，张敬轩的《隐形游乐场》。 不知大家呢喜不喜欢跟屋企人啊，或者你爱嘅人咧，表达爱意咧，即系可能讲下我爱你啊，或者讲啊多谢你啊，啲嘢你有嘅。 最多同阿仔仔讲，日日都讲200万次我爱你 ，I love you， 系啊， 好 sweet 啊，系啊， 我 觉 得 逼佢 kiss 我咯，咁样 啊咁得意， 系啊， 我好 sweet， 因为我以为咧，即系中国人咧，好似比较含蓄一啲啊，即系我自己谂翻转头，我都好似好少同我屋企人讲话啊，多谢你啊，我爱你啊，即系我哋用一啲诙谐啲或者有趣 啲， 系因为我屋企比较有趣嘅，即系 我都观察到，你话咩啊？母亲节冇乜食饭系咪都系。 系啊，但我哋会用啲好搞笑嘅方法咯，平时即系会打打闹闹咁样嘅，系啦系啦，即系我哋屋企会比较用呢一种方法。不过咧，即系睇翻啦，如果讲情侣啦， 你哋记唔记得当初拍拖啊？ 嗯， 究竟或者即系结婚啊？你哋系几多日之后先讲我爱你咧？即系同你嘅伴侣。 嗯， 哇，几多日啊？ 即系或者你几长咧？记唔记得？ 啊，我有咩噶？我有动作多啲噶，即系意思系我会用啲 movement， 譬如揽住啊，或者亲嘴啊咁样，即系我用呢一种肢体上嘅去表达多过你话语言上，即系当然有讲啦，但系又唔系频率好高的。系啊，我觉得揽住或者即系可能摸下个头啊，呢啲肢体上嘅嘢咧，我觉得个爱嚟得好真实多好多嘅，我真心觉得，可能我做电台啦，系啊， 又或者系男士都，我都觉得男士好似中意比较用一啲 body language 多啲嘅，即系语言，身体语言会比较容易过讲出嚟。 我系咯， 我就send text先嘅，通常都系咁啊 send text， 然后跟住见到面咁又会再讲，但系好似 test 系会多啲， 容易啲 啊嘛，唔同系啊，容易啲， 容易啲讲， 容易啲表达啊，好似咁啊， 我得意，我觉得两位男士喺度讲点样示爱喺度， 几好分享一下啊嘛，开心 share 你开噶嘛呢、這个命题， 系啊，唔系啦，几得意啊，我都觉得好得意。 咁你咧，如果有身边有啲男士向你示爱嘅，通常系几时同你讲我爱你啊？ 表白咯， 吓， 通常都系表白。 有冇扎花喺度噶？ 我一时时咯，有啲人就净系送一扎花，之后咩都冇咁样，都有。 我送扎花俾你，但系就唔讲嘅，咁咪嘥咗扎花。 即系觉得你明噶啦，咁样。 咁咪嘥扎，喂，咁都睇咩花噶？送康乃馨俾你，唔通当你阿妈咩？ 哇！我试过收一扎好有趣嘅，即系我唔可以话即系我唔知男士嗰个心态啦，因为我好中意满天星嘅，即系啲比较细嗰啲嘅花冧仔啦。咁但系咧，人哋嗰啲满天星咧，可能系送白色或者系有一朵玫瑰花做衬托咁。 紫色 咁。系啦，咁我又佢就系送咗一个粉。粉红色嘅，但送咗一扎好似爆炸头咁样，即系好大扎，我又觉得，我又唔可以话唔靓嘅，收到嗰下都觉得几 surprise 嘅，但系我会。得个品味有啲， 你嗰个 surprise 咧，应该用中文译咗做个错愕去到形容 都，都错愕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咧讲翻，究竟几时会讲我爱你呢？原来美国系做咗一个研究噶，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咧就指出，嗱呢个系美国嘅 data 啦吓。原来咧，当你确定咗恋爱关系之后咧，男性通常都比女性早6个星期去考虑讲我爱你三个字嘅，系啦。咁好似好得意啊，因为咧原来男性咧。平均会在97.3日之后， 好精准喎、 哦。或之后先考虑讲呢句说话嘅。 大数据啊，97.3日系。 系啦，连女性咧仲夸张啲，原来会在大约138日之后咧，先考虑讲呢句说话。 呢、哦這个几估唔到啊，因为有阵时睇啲电影咧，譬如荷里活片咧，好快就会讲，譬如 I love you 啊，即系好似日日都会讲嘅一啲说话，或者叫做一挞着啊，或者同对方一起就可能日日都会讲咯。咁但系你讲紧都超过100日先会用呢啲爱的语言去同对方去交往。 系咯，仲要我本身以为美国咧，即系佢哋嘅语言啊，或者佢哋嘅行为比较容易表达爱意啦。原来佢哋都 含蓄系嘛， 都含蓄噶， 都内敛噶， 都内敛成差唔多100日平均。 系咯， 都几耐噶，你咪拍咗拖成100日。 佢有冇话佢哋嗰个年龄嘅对象即系个受访调查嘅年龄对象大概几多少？ 佢就冇咁讲嘅，咁但系佢亦都有讲一啲其他嘢嘅，譬如佢话咧，通常男性咧系告白多啲先嘅，比例咧系接近60%嘅，系啦，咁同埋咧，因为佢系因为男性希望就透过表达爱意咧，可以进一步发生关系啦，即系可能可以拍拖啊，然后可以做同佢即系有个亲密啲嘅接触啊，咁样就会快就会比女性多啲嘅，即系比较主动一啲嘅。嗱，不过几搞笑嘅，原来你太早示爱咧都唔系好事嚟嘅。 点解啊？ 因为咧，原来男性越早示爱，即系越早同你讲，哎，我中意你咧。然后女性是越觉得不相信的、 觉得你没用过大脑没感受过什么是爱你都不认识我你就讲话爱这样 是你是不是真的讲些东西反而会怀疑的是所以呢原来高手呢、他就说原来高手呢往往呢是不会立刻示爱 即是情场高手是不是 你首先示爱都要找一个 good timing 都找一个好的时间不是就会反效果了就不 是, 是哇我随随便便就跟个女士说、哎、我喜欢你啊 这个数据挺好就是 93.7 日定 97.3 日 97.3 日 刚刚好你相恋差唔多100天咧，你真系好诚恳咁样同对方讲话，我真系好中意你咁样，咁可能真系帮到手。咁系咪差唔多呢个日期到 around 3个月多少少咧？你就好诚恳咁样讲，女士就觉得 真喎，堅堅實實。 我覺得應該係會再真實一啲嘅，但係我覺得有時你真如果真係確立咗關係，就不妨一開始講多啲。 咁係，同埋即係有陣時啲心理學家都話，朝頭早如果你第一句説話咧，除咗早晨之外咧，係同對方咧講一聲咧 I love you 咧，哇，你嘅關係咧會美滿好多嘅。咁、我都有啲朋友仔其實喺電話有陣時都會講呢一句啦，咁所以就即係多啲愛都係好嘅。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8:13呢、这个环节咧，阿 O 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啊 ，O 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预祝大家长周末愉快。 系啊，大家咁话，你今日系咪又系去紧机场啊 ？Dicky 系咪放假？ 哦，唔系， 系啊，我见你啊，长周末愉快，因为近排见到市况都相对。交投啦，真嘅，真系 啦， 系啦，冇错， 表现系疲弱啦，吓，都系适宜去下旅行噶啦，唔去旅行咧，都适宜咧就唔好日日睇住咧，就可能咧越问就越伤心嘅，有时咧啲股价， 成日都系啊，咁啊好多股评朋友啊都会讲呢句啦，十个牛皮啊九个淡， 九个淡， 系啦，真系淡啊吓，咁啊睇翻琴日咧，港股都真系要跌315点啦，咁啊，盈富基金咧更加比北水咧，报章形容啊，劲去沽添，沽得都幾多下，咁與此同時咧，隔晚美股其實嗰、那個債務違約啊、債務上限嗰個嘢咧，都暫時未有曙光，所以咧三大指數咧都要下跌嘅，講緊就係美國股市嗰邊啦咁樣。好啦，咁啊，環球嘅金融市場究竟發生啲咩事咧？當然要交俾 Dicky 幫我哋詳細分析啦。唔該曬你，嗯。 系好啊，咁啊，欧头先都讲咗四个字好重要嘅就系债务违约啦吓。嗱，当然啦，喺历年嚟咧，即系美国咧上调债务上限咧都 N 咁多次噶啦。咁但系点解今次大家都会觉得哇越嚟越紧张，好似咧2011年嗰转咁样咧？就因为而家距离咧个死线咧、那个日期咧就越嚟越逼近。咁啊，耶伦咧就震腾腾噶啦。即系当然啦，我系形容佢嗰、那个即系感觉啫吓、啊，就系、是、话喂，即系快啲好搞掂咯。即系如果否则的话咧，咁就真系可能嚟紧政府啊找唔到数啊，俾唔到钱啊，图书馆啊、公园都唔开得啦咁。咁跟住那边厢咧，阿麦卡锡同阿拜登咧，咁啊继续咧喺个谈判嗰度咧又胶着。咁嗱，当然其实客观去思考咧都系明白嘅。点解咧？即系佢哋两个咧都面对住佢哋自己嘅两个党咧嘅一个唔系话即系完全所有人都支持，但系大家都知啦，即系麦卡锡都选咗 N 咁多转先赢咗个议长嘅席位，咁啊拜登又系啦，即系而家咧要争取连任都唔系话即系受到即系所有嘅呢个党内嘅即系嘅人士嘅支持嘅，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你话同对方嘅党谈判又放得太即系放水放得太多咧，咁又唔得，但系链得太紧咧，又大家又倾唔掂数啊，讲得白少少，咁所以仍然咧就胶着喺呢一度，咁当然啦，即系喺美国历史上亦都唔系未试过债务违约，咁亦都债务违约又唔代表话啊，咁系咪即系揸啲美债会变废纸？咁其实实际上亦都唔系呢个情况嘅，咁所以客观嘅事实就系、是、大家咧都系好惊弓之鸟，亦都好担心，但系与此同时咧又会觉得咁会唔会最终都化险为夷咧？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系咁同我哋讲啊嘛，佢就话冇嘢嘅，冇事嘅，最终都会打咁样嘅，咁但系客观嘅事实就系、是、呢、這个惠誉国际就唔系咁睇。呢、这个佢就评级机构就话， 即係咧冇辦法啦，即係你美國三個 A 嘅呢個評級咧，我都要唯有擺落去嗰個觀察負面嗰度，即係要睇住先。哇！佢咁樣講一講，當然就繼續令到個道指就係繼續咧完全毫無反彈之力啦。嗱，不過咧唔敢話派定心丸，不過咧有陣時咧都係真要睇基本面嘅。其中一隻咧，即係可以話晶片公司咧，即係如果真係要揀兩隻咧，都一定係呢兩隻噶啦。一隻咧就荷蘭光刻機 ASML， 另外一隻咧就係呢一個人工智能晶片，基本上就係毫無對手嘅成個地球上嗰個。咁啊好啦 ，NVIDIA 咧公布咗業績啦，哇！即係勁到爆炸，佢估計係喺收市後延長加嘅時段咧，升成兩成半。咁、即係代表啲乜？即係代表咧，今晚個 NASDAQ 咧都應該即係或者係成個美股咧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少少振奮嘅作用。話曬呢一隻都係即係市值都係頭十大啦。咁而第二就係成個半導體行業就睇佢啦嚇，因為都要明白就係話。之前大家咪聽到話話制裁嘅，即係講緊中國都要反制啦，要反擊啲即係美國嘅一啲即係所謂嘅即係無理嘅一啲嘅制裁嘅行動，咁咪制裁咗個別嘅一啲晶片公司，咁但係都係嘅，即係如果你話講到 AI 嘅嘅晶片咧，咁就真係唔係好多供應，所以你會留意到就係內地制裁咧。都未可以制裁到 NVIDIA 或者未制裁 NVIDIA 咯，咁所以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哇，我哋港股都好弱啦，咁繼續都即係市低位啦，發牛證啦，咁去到19,100啦，咁再睇埋啲 ADR， 咁都係冇乜計制嘅喎，都係繼續要再試多低少少嘅水平。不過下面咧都幾個水平支持嘅，即係好啦，殺到呢度好多啲牛都冇曬㗎啦。差唔多全板清晒，剩翻少少喺下面嘅啫。咁仲有個上次嘅低位啦，仲有黃金比率18649啦，咁仲有19000齊頭啦。咁希望呢三道防線咧就叫做頂一頂住先。咁同埋最後咧，亦都要留意，如果債務上限傾掂數咧，佢又可以夾翻好快嘅喎。即係講緊個美國股市咁，當然我哋嘅港股亦都真係受累於好多唔同嘅因素，譬如內地經濟數據疲弱啦，復甦動力又有限啦，業績就算係符合預期都好啦，個股價都未能夠再上啦。咁北水又沽啦，外資又沽啦，哎呀，即係總之咧，都係一句講曬。最好啊，等聽日啦。點解？聽日個市一定唔會跌噶啦，因為咩原因？因為聽日佛誕假期咧，就唔會喐噶啦。就係咁樣啦。係 成日都話咧，咩佛法無邊啊，放假一天啦，等大家休息一下嚇。OK， 咁啊，Dicky 頭先都講咗話，即係如果下一個防線咧，即係金融分析師都大家一同咧就睇嗰個18800點啦。呢、這個就係港股個情況。但係咧個別股份咧，其實出完業績之後咧，往往都有反彈嘅。嗱，講緊咧就係小米集團啦，咁啊雖然出貨量跌兩成，但係咧叫做首季咧亦都多賺13%，咁啊報章形容咧就勝預期啦。咁 Dicky 嗱呢一隻咧我哋成日都話 ATMX 啦 J 啦咁樣啦，咁啊之前都出曬業績啦，爭只 X 就係小米啦。你睇法係點咧？以至啊，關於佢嗰個手機出貨量啦，以至造車方面係咪仲有看頭咧？咁交俾你幫我哋分析好嘛？唔該。 是啊，头先阿欧利啱啱都讲完啦，就係、是、第一季叫做点讲都好，都叫做即係扭亏为盈，赚返成40多億啦，经调整嘅净利润率呢或者净利润呢都係比预期好㗎。咁所以其实业绩就真係唔错㗎啦。虽然即係第一季个出货量呢都跌咗成即係两成一嘅，平均嘅单价都係跌 3.1%。咁即係话客观嘅事实呢就係、是唔係太理想嘅，但係呢亦都比預期好啲，因為大家都本來都諗到都幾差下㗎啦。咁仲有啦，就始終呢即係全球各國嘅博弈啦，大家都明我講乜啦，咁就都係要就清下啲庫存啦，特別係啲海外市場啊咁樣。咁但係呢就如果你話即係內地嚟講呢，智能手機 ASP 呢亦都單季嚟講都係一個新高嚟嘅，增長成18%嘅。咁所以總的來說呢，其實都叫做係比預期好㗎啦，份成績表。咁但係問題係過去啦，我哋睇到由即係呢一轉啊，啲新經濟公布業績呢，由京東開始一路到百度到呢個阿里、騰訊跟住小米一紮，即係都已經睇曬啦，基本上就咁啊除非真係比預期好得好多，咁先至可以令到股價係有啲即係起色嘅，有啲反彈嘅。咁因為始終而家個市場氣氛都係比較疲弱一啲啦。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咁起碼都交咗功課啊。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只要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消除咗即係外圍對於美國可能 能陷入即係呢一個政府停擺嘅呢個風險。如果真係可以消除啦，即係最後關頭會唔會就傾點數呢？佢往往都係咁樣嘅，但係之前嗰、那個緊張嘅場面同氣氛咧，就緊張過睇恐怖片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唯有就等咗呢樣嘢先。咁如果真係過到，我亦都覺得最後會過嘅。咁即美股啦，或者全球嘅股市咧，都會為之有個反彈，因為到現在，連歐洲嘅股市都受到影響，唔係淨係啲咩商業景氣啊，唔係 PMI 啊，唔係經濟數據，唔係通脹咁簡單，係都係驚即美國違約牽一發動全身咯，所以會見到而家呢刻咧。好多投資者連短期美債都唔買啊！佢哋就真係揸住現金就喺度等咯。咁等咩？咪等你過唔過咯？跟住就即係將佢壓住落去資產嗰度咯。咁所以即係會見到嗰個美債嘅債息咧，都係即係尤其是超短期咧，都高得好犀利，都係反映到嗰、那個即係違約嘅擔憂啦嚇。即係講緊嗰個所謂嘅即係政府停擺啊、債務違約啊、債務上限未能夠提高嗰啲擔憂啦。咁但係最終你話會點樣咧？我個人認為就。化險為夷嘅機會都相當之大，但係嗰個過程就相當之即係充滿呢、這、一個即係波動咯。 嗯 ，Dicky 最後同我哋一齊咧快速跟進埋油價方面啦。咁啊，三桶油咧繼續喺嗰個高位嗰度整固同埋橫行啦。咁啊，叫年頭到依家咧都算頗有實力㗎啦。嗰三隻油股啦喺香港上市嘅話，咁與此同時就係、是油價都繼續喺高位嗰度。咁此一時彼一時，可唔可以呢、這個板塊仲有冇投資嘅潛力咧？定還是有少少高處不勝寒咧？交俾 Dicky。帮我哋讲下啦，好嘛？ 就好啫。咁讲到油价咧，当然咧，隔晚咧，无论系纽约同伦敦期油都系有一个上升嘅。咁当然啦，亦都因为咧，即系美国原油库存咧就系大幅减少。咁当然呢个其实同内地嗰、那个就系、是、话石油嘅三桶油嘅企业嗰个盈利啊，基本上冇咩拉间同关系嘅。大家都要明白，实现油价睇内地市场睇内地吓。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大家都会即系有个感觉就系、是、啊，即系期货市场嘅价格啊，以至到即系环球对于油价未来嘅睇法，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话油价，你话会唔会有个好大嘅下跌嘅空间咧？会担心经济即系表现唔好，你放心 ，OPEC Plus 咧佢唔会俾佢咁嘅，个油价再跌多两跌咧，佢就恐吓大家，唔好恐吓啊，即系警告大家，嗱我哋咧就减产噶啦吓咁样，咁即系永远都会做呢一啲，即系喺嗰个供应嗰度作出一个调节咯，咁所以都系时候噶啦，即系所以咧，即系个油价你话喺而家呢刻咧，我又睇唔到大升，但系都睇唔到点样会有跌嘅理由咯，同埋三间即系油公司嘅经营嘅状况都系持续系迈向即系好嗰边多啲嘅，咁所以就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一股清泉啊，喺港股嗰度三桶油嘅股价表现咧已经系即系相当之亮丽，因为讲到内地嗰啲中特股已经要跌啊，好多啲股份升完亦都回啊，咁但系油股就相对已经系硬净一啲噶啦，我谂暂时佢哋都可以保持住呢一个嘅走势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今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晒。Oh, thank you。 好，咁啊，假期快乐，拜拜。 好啊，咁啊，拜拜。 你若已决定要走，不好意思，我亦要拒绝放手，有理由。太强求，亲身要你证实我有劣有优，假使过往对待你略嫌简陋，有理由从头谈判去预留、yeah。 神经过敏，没有空隙提出抗议，亦会珍惜，如情话你都不再有反应，无情话我可听完再反省。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吻掉了有没借口，怎灰冷那位置要换气口，有理由再对流，手心任性也未够，要共你手增添布置，更合衬要人感受，有理由重 曾经也挽留、如果世界未够允许，难得你我亦算挤逼，如情话你可使意再公平，无情话我都可当作佳境。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半世都离头。我发现两手有理由，已被谁视为特别地罕有。 今日当咗放假啦，听下呢啲 EDM 音乐咧，可能令到大家节奏轻松啲。佢哋系 special 有呢首作品特色单位。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快速讲下呢个优惠俾大家听下，有趣喎、啊！平时咧嗰啲周末市集咧，就系啲叫做有阵时有啲 NGOs 搞啦，或者有啲团体出嚟搞啊，譬如呢个地区嘅市集啦，或者文青市集啦，咁、其实都多。哦，第一次啫，听到咧食环署搞市集， 咁得意？ 系食环署，你冇听错。 市集卖嘢嘅呢个定系食嘢噶？ 系啊，卖嘢同埋食嘢都有噶。咁啊，食环署咧有个周末市集，其中咧三个就由今日咧即系25号开始咧，去到6月中嘅。咁啊，头炮咧就系西贡天后诞咁样啊。咁即系喺西贡嗰度会有个市集啦。咁啊，另外咧就喺荃湾咧都有个市集噶。荃湾个咧就喺沙咀道游乐场嗰度咧就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哇！摊档数目都多，有77个摊档啊，即系荃湾嗰个。 喂，如果呢排好多呢一类型嘅市集， 啱啊， 摊档啊咁样。 你又点估到食环署都会搞市集？ 个主题系啲咩噶？其实佢呢、這个 主要就 荃湾嗰个沙咀道嗰、那个。 哦，其实佢有好多噶，有好多唔同元素啊，包括有美食主题啦、游戏主题啦，同埋。购物主题都有， 都包含好多嘢。 系啊，咁所以我估计咧就系希望都促进经济啦。与此同时就系话，如果用食环署嘅名号去搞呢啲市集咧，第一咧就会干净啲啦， 肯定企理噶啦。 第二咧就唔使惊小贩管理队啦，因为小贩管理队都已经管理咗呢一个市集咧。喂，如果喺咁嘅机构支持底下咧，我又覺得，喂，慢慢係咪真係可以將個虛市文化，越推越廣 咧？香港人不嬲都中意虛市文化㗎，係 啊，開心啊， 係啊，開心啊！咁入邊嗰啲種類，如果再多啲啊，不過即係之前有幾個市集咧，其實都有幾多聲音就話入邊嘅嘢太貴，係啦。咁如果落雨嘅時候又有啲閉翳，咁如果 咁呢個都係啊。如果你喺嗰個沙咀道遊樂場都係未必有阿姐頭， 係啊，未必有阿姐頭。咁所以要諗諗咯，即係如果你天氣就應該 OK 嘅，咁啊嚟緊嘅時候，咁但係如果你話再長啲嘅時候。唔敢包噶嘛， 咁啊睇下礼拜六日有冇啲好天气啊，迎来呢啲好活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造业议会预测前线技术工人今年短缺10000多人，去到2027年就会扩大到短缺40000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话，会以多管齐下策略应对，包括增加培训、引入科技，但是承认未必可以即时止咳，输入外劳是不能够逃避。他说香港将会踏入建造业高峰期，单计政府公务工程开支会由现在每年大约800亿增加到每年过1000亿。宁汉豪强调，香港现在要拼经济，有很多房屋供应和基建项目 要追翻时间。如果因为人手不足而拖慢工程，影响经济发展，是不智的做法。至于有消息话会输入过万名建筑外劳，宁汉豪话稍后会连同整个配套一并交代，强调现有机制下外劳工资不会低过那个行业的中位数，不会输入外劳，是不会输入廉价外劳，有关规定一定会继续适用。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发表声明，对于近日航机上发生不愉快事件，导致三个空中服务员被解雇，表示深切遗憾。又话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促请公司从源头正视问题，重建合理工作环境，提升员工的士气。工会提到，网上有人呼吁乘客挑衅空中服务员，并且涉录，是严重滋扰员工工作。现在同事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工会要求国泰给予明确指引，怎样保障前线空服员在不受无理干扰之下完成服务。声明表示，国泰作为国际品牌，拥抱多元文化和视野，空服员亦都来自不同国家，一向尊重平等对待和服务所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乘客，并且遵从公司指引，以英语和经公司考核合格的语言和乘客沟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且致辞。习近平说，当今世界正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作为亚欧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欧地区，亦都惠及亚欧地区。中方真诚希望共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走深走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获供应 F-16 战机将会是一个信号，表明俄罗斯将会在侵略行动中遭遇挫败，俄罗斯将会变得更加脆弱和进一步受到孤立。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之中又呼吁西方国家在提供 F-16 战机问题上越快作出决定越好，指出有关战机的供应和相关训练意味住真正保护乌克兰领空的时间。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控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定，将泽连斯基在利瓦季亚的一处房产国有化。议长表示，有关房产将会被拍卖，获得的资金会用于特别军事行动需要、抚恤死者家属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39.39， 瑞士法郎 0.906， 加元 1.36， 人民币 7.063， 英镑对美元 1.236，欧元对美元 1.075，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30,756 点，升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57.69 美元，卖出 1,958.2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尔登华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确德杰道噶，就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尔登华庭有交通意外，咁少少车多啦，龙尾就接近确德杰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 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小沥源，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御龙山。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考下你啊，知唔知道香水应该喷喺身体边个部位呢？ 香水喺啲你身体比较热嘅地方咧，正常系会挥发得好啲嘅。喷喺啲脉搏位啦，令到佢挥发得劲啲啦，即系可能佢本身系你身边人行到好近先闻到嘅。咁如果你喷喺脉搏位，佢就可以挥发得好啲啦，可能多少少人闻到啦。但系喷喺皮肤上咧，留香系冇你喷喺死物身上咁耐嘅，所以我正常系都会喷少少喺件衫度。 每日出街都想香喷喷，要了解多啲关于香水嘅知识，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用印地语分享中国历朝历代的电台节目。CIBS 节目范显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阿伯，你喺度做咩啊？ 我将如来神掌第九式嘅掌形印喺呢六个顶度。 如来神掌咩嚟噶？ 想知就要听住呢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好啦，印咗五个顶，仲争一个顶，你唔好顶住我。 你唔知呢六个顶系古迹嚟嘅咩？ 咁啊点啊？ 而家要告你破坏古迹，攞个身份证嚟。 吓，火云邪神古汉文，俾下面啊！ 老骑伏枥，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嘅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八点四十分啊，船仔今日有啲咩题目同我哋又分享一下？ 唔知道大家咧，嗱有冇听过病啊？好搞笑呢个病名，叫做无意识丧心病狂排队逾越症。 讲多次嚟听一下先。 无意识丧心病狂排队逾越症、啊， 真定假噶？你自己作假？ 当然系假噶啦。咁但系咧，呢个病名咧都几特别啦，因为就讲到咧，嗱香港人出名中意咩咧？ 排队。 冇错啦，就系中意排队啊。咁好奇怪、啊，明明咁多人又要嘥时间， 系 点解又要排咧、嗯？你哋会唔会？即系中唔中意排队咧？ 咁唔中意啦！我一听到排队呢两个字已经唔中意，同埋咧见到啲铺头排队咧，我通常都唔入去嘅。 即系如果寻日我哋讲。 讲故宫 系啊，因为要排队或者 要排 队等一个月啊，你。讲真，一个月之后发生咩事，大家都唔知道。 我 book 咗，跟住，哎，原来到时佢又去唔到，又觉得好浪费。 讲一个真事啊，我近排咧有啲朋友仔咧，翻嚟香港啊，咁啊就问佢啊，想食咩啊？夜晚黑，跟住佢话啊，尖沙咀不如食嗰间拉面铺啦，用一二三四开头嗰个数字嗰个拉面铺。跟住我諗啦，因為我有三四年冇食過呢間拉麵鋪， 嗰間都唔係排隊排得好犀利。 嚇！ 我嗰間唔算啦，係嘛？ 我想講咧，你都係咁諗啦。嗱，船仔同小白，你哋都係咁諗，你覺得個熱潮都已經過去咗啦，係咪先？因為嗱，佢起碼嚟咗香港有五六年以上嘅一個時間啦。舊時咧真係排得耐嘅， 直入我通常去嘅時候， 我都係， 同埋都幾多吉位，我都擔心佢硬唔硬得住。 禮拜日。跟住咧就落去地下嘅呢一间面铺啦，尖沙咀嗰间，你知唔知等几耐？ 半个钟，一个钟， 四十分钟。 哇！ 我即刻出翻去，跟住我同我朋友讲话：，喂，不如唔好食呢间啦，我哋喺旁边河内道个商场，我揾另一间俾你食啦。跟住佢话：，哦，好啊，好啊，不过啊，真系原来依家都要等咁耐。哇，系啊，我都以为系直入式就可以食到碗拉面 咯。咁可能真系时段咧，因为我入亲去嘅时候咧，佢铺头真系得一两个人。然后我 拣下午茶嗰啲时段啊， 可能系我啲时段又比较 有趣一啲 舒服嘅， 因为我嗰日都系礼拜日，讲紧系六点钟啊， 咁系正常啲啊， 哇，好夸张， 有多游客咧，可能呢个 咁嗱，引证咩咧？就系、是、嗱，排队咧，可能就多人等，有啲人就中意等排队啦、我就唔系好迟到者嚟嘅，一听到排队我就即刻转会啊，转变噶啦，咁样 系咁，因为咧，原来有啲人系好中意排队噶嘛，但譬如。就头先你讲啊，点解要等四十分钟呢？原来人啊，中意排队呢样嘢咧，系会传染嘅，即系排队系会传染嘅，系啦，因为咧英国嘅社会行为学家咧都系解释咧，排队原来系一种天性嚟嘅， 系咪同羊群心理有关呢？ 有啲似嘅， 即系例如我见到好多人聚埋一齐嘅时候，我哋会想聚埋一齐。如果见到好多人排队咧，我个心入边都会谂。冇理由咁多人排隊，即係有 Jackson 啦。 係啦， 我唔排我就蝕底啦。 啱啦，啱啦，就是、因為咧，原來我哋嘅基因上面啊，就係、是、有一個生存嘅技能啊，就係、是、我哋作為一個群體動物啦，咁我哋就要排隊啦。就又唔可以俾即係唔可以俾人排擠嗱，就算係南極嘅企鵝咧，都佢哋都係會排隊落海噶嘛。係啦，原來呢一個咧，佢哋排得落海係 同埋會推其他啲同伴落海。 係啊，點解佢哋要推其他同伴？點解要分工咧？因為原來佢哋就發現咧，只要分工合作同埋輪流落海咧，先唔會餓死嘅。而呢一個習慣就一代傳一代，咁就刻咗喺佢哋嘅基因入邊。呢個咧就係有啲似人類啦，人類咧排隊傾向咧都係一個群體。喺生存嘅一个本能啊，系啦，咁所以我哋就会中意排队，呢个系本能嚟嘅，即系我哋好难去避免嘅。不过阿 O 同埋大家，我谂小白都应该唔中意排队。 我都唔中意排队噶，我见到如果啲食饭，而家有 app 咧，其实真系悭好多时间噶。即系嗱，都系坦白讲啊，如果你话礼拜日我要带屋企人食个 lunch 嘅，咁礼拜日呢啲黄金时间食 lunch，无论你系饮茶定系你转场去食西餐、日本餐。你根本上喺商場入面全部都係排隊嘅。咁而家你有個 app 之後咧，即係我係嗰啲人嚟嘅。呢度撳一張飛，嗰度又撳第二個，跟住又開多個 app 撳，睇下邊個快就食邊個咁嗰啲嚟嘅。咁但係起碼我可以一路行一路咧就等緊嗰個時間，睇下個 app 幾時響咁樣。咁如果你叫我純粹企喺度排隊嘅話咧，我真係好似阿 O 咁，我寧願唔食啊。 係啊，嗱不過咧，你嗰個觀點同我不謀而合啦。但係我即時喺度反省自己啦，乜嘢情況底下我會排隊食嘢咧？就係、是、咧。如果小白介绍咗一间日本餐厅喺日本嘅，吓系真系要排啲日本， 因为你个人喺香，你住香港， 啊、 但系去旅行 又愿意排队啲， 咁你就会愿意排队。嗱呢、這个 嗱呢、這个亦都真，嗱头先你讲咗好耐啦，我深切反省自己系咪真系咁唔中意排队啊？阿 O 诚实面对自己一次啦，我发现自己咧。嗱，如果你俾我咧去到冲绳，可能有一间拉面铺咧系好出名嘅，享负盛名。哦、真系半个钟头一个钟咧，喺门口攞住本旅游书又好，玩手机又好咧，一路等一路等一路等，等到入去为止咧。 你呢个情况咧，仲要举埋冲绳咧， 系 正正就發生在我身上邊， 因為我又都有間拉麵鋪，我真係喺沖繩咧，我都等咗成個鐘頭入去 吃。係啊，因為佢嗰陣時咧，我帶埋小朋友去啦，咁嗰陣時就係幾即係幾年前啦，咁我帶屋企嘅大嗰個啦，咁佢其實嗰陣時都仲細四歲到啦，咁佢我帶埋佢去嘅時候咧，咁我就想食嗰間拉麵，因為我出名嘛。 係啊， 咁我就同我太太， 我估我同你講緊同一間拉麵鋪， 等成九個字一個鐘咁樣，跟住你眼望我眼就話。等下啦，都嚟咗咯。咁 遊客 個 plan 係呢度有得食嘅，咁冇理由又唔食㗎。 遊客啲時間咧，好似多好多咁樣。 但其實遊客啲時間應該最少啊。 唔係啊，講真嗰句啊，就算你去迪即係去一個主題樂園，你主題樂園咧，即係可能要等等一個鐘，你可能會覺得有啲慘，但係你都會等㗎喎。 啱啊，冇錯， 你都係會等㗎。啱啊，原來咧。有一樣嘢係可以解釋到嘅，就係心理學上面有一樣嘢叫做時間感知嘅概念。係 乜嘢咧？ 係啦，係真係乜嘢咧？咩叫時間感知咧？就譬如我哋平時會將我哋對時間嘅感覺儲起嘅，即係譬如啊，我喺度做節目，我應該都做咗講下，應該講咗八分鐘啦咁樣。即係呢個係我哋日常生活嘅習慣咧，我哋會自己感知到啊，大概會過咗幾耐嘅。咁呢一個係一個機制嚟嘅喺我哋身體入邊。咁但係咧，當我哋嘅情緒啦，同埋專注力有唔同。到嘅时候咧，呢一个时间呢个嘅观念咧，突然间会主观咗啦，同埋失去咗理智嘅，即系你会冇咗嗰种感觉嘅。嗱呢样嘢就解释到点解我哋去旅行咧， 突然失去理，即系突然间 你去咗冲绳， 系啦， 你会失去理智啦， 我就突然间傻咗， 因为咧属于。好充滿理智嘅你咧，你係唔會等成個鐘頭食碗拉麵嘅。 係啦，原本嘅我係唔會噶嘛。 因為呢件事喺我自己嚟講都係唔 make sense 嘅。你叫我等一個鐘頭食一碗拉麵係咪先？即係好似少林足球啊，即係秒秒鐘幾十萬上落啊！依家要聽個電話先咁樣係嘛？但係當你成為遊客嘅時候咧，你去啲主題樂園咧，啊等一個鐘你又等玩。其实过山车咧，我真系试过排个半钟头， 然后玩到个两三分钟，都长添啊，两三分钟嘅 两三分钟应该长 咗，佢 cut 短咗一个圈啊， 系咯，你谂下，即系极度唔合乎成本效益，但系好似船仔话斋啦，你去到咧，旅游嘅时候咧，个时间感知咧系会有一种失衡。 系啊，你会当你好有专注，即系你专注喺，譬如我嘅目的就系入呢一间餐厅食嘢嘅。咁我哋好有目标嘅时候咧，嗰、那个专注力就会唔同咗啊！我哋咧就会感知嗰个排队嘅时间咧系会快啲嘅，即系你嗰半个钟好似冇咁难挨啊！头先你讲啊，譬如你做嘢。你就會度日如年噶嘛，真係哇好攰啊！點解我做咁耐，仲未夠鐘放工嘅？但係你排個主題樂園隊咧，又覺得 O K 喎， 即係好似打機咁樣，你唔覺噶嘛？即係譬如啊，打有啲你好中意玩嘅電玩或者手機遊戲，哇一打咧打咗成個鐘頭，部手機發熱咧，你唔覺得過咗一個鐘頭啊？ 係我以前咧，我係打機打得好癲嗰啲人嚟嘅，即係屋企嗰啲遊戲機咧，我一玩咧係玩三個鐘，我唔覺噶。 係啊， 你諗下我係幾沉迷？好彩掹得翻走咋 ，正如啲太太啊，太太入去嗰啲名店啊，咩 Max 嗰啲咧，跟住你入去啦，哇，入咗两个钟头，唔觉噶， 好似跌咗落黑洞咁样，佢哋会消失咗噶，喺入边沉溺噶啦， 就好似我入嗰啲即系连锁嘅一啲药妆铺咧， 你都会啊， 我都系 沉溺噶， 哇，我都系失去理智噶会， 哦， 过咗咁耐， 我即系揾嘢整下啲暗疮嗰啲就要揾好耐啦。 当然啦，呢啲就必须要嘅。又谂下，哎呀，小白又点样可以帮下佢啲皮肤着想咧？ 啊，系咯， 系咁都啱嘅， 遮下鱼尾纹啦。 系啊， 系啊，咁总之大家排队啱啊，唔好打尖，我都觉得 唔好打尖，系啦。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今朝同你讲嘅呢一个日子，你唔好借题发挥噃。小酌怡情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今日和酒是相当之有关系的。为什么呢？转头话你知。Become a version of a person we don't even like. We're in love with the world, but the world just wants to bring us down by putting ideas in our heads that corrupt our

time to talk about. But because of that period of time, even though it was so much fun, I didn't get to go on and make new memories with him. There was just memories in a big storm. 25号星期四叫做 National Wine Day， 顾名思义即系同酒有关嘅日子啦。你中意边一类型嘅酒噶？红酒、白酒、香槟，定话系鸡尾酒呢？嗱，我哋成日讲嘅红酒先算啦。最出名嘅，除咗有法国波尔多嘅红酒之外，德国嘅 Riesling 白酒又系相当之出名嘅，甚至乎加拿大嘅冰酒、苏格兰嘅威士忌，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种植自己嘅葡萄，出产自己嘅名酿。不过原来讲到文献上面记载，最早出现嘅酒系源自中国噶。公元前7000年就已经第一次有文献记载有酒嘅存在啦。咁趁住今日 National Wine Day， 你又会谂起你最中意嘅边一种葡萄呢？ 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旧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伴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小情人明明仍笑装，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80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心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 魏俊山的作品啊，遗忘了初心的我们，将时间咧带到接近9点钟，同大家咧睇埋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依家26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89%。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九点十分投资 O2O， 我同大家讲讲夹马美股表现啦。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要跌啊，道指要跌25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6点啊，港股 ADR 咧都真系要跌嘅。不过随住咧美股收市之后咧，某啲晶片股咧做好啊吓，咁啊令到咧依家港股嘅喺新加坡方面嘅期指咧只系低水140点啫。咁啊，再加上啦，有啲科技巨企咧出完业绩啊，好似个业绩都唔差，有冇机会咧？今日承托住恒指咧，冇跌咁多，又掉翻转头咧，止跌回升咧，咁转个头咧，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九点十二分啊，今日呢个环节咧，阿O啊，请嚟啊香港花式跳绳会嘅创办人啊郑鉴元啊 Ken Sir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一啲跳绳嘅文化。早晨啊 ，Ken Sir。 早晨，大家好啊！早晨， 系早晨啊！又攞翻条绳出嚟跳下先啊！吓，喂，不如今日我哋就入下学校，讲下学校嘅跳绳队啊！嗱，我知道咧，你都用咗好多时间咧栽培一啲香港队嘅跳绳成员啦、啊。咁调翻转头啊，我哋万丈高楼从地起咁啊，入到学校啦，咁有阵时教啲学生跳绳啊，或者咧成班咁去教，或者今时今日其实咧好多学校都有属于佢哋嘅跳绳队啊，去 train 嘅时候啊，有啲乜嘢嘅心得可以同我哋分享咧？而你嘅观察，透过学校呢个媒体啦，或者媒介啦，去推动跳绳文化，系咪亦都见到一啲成效开始出嚟咧 ？Ken Sir， 今日就交俾你去多讲少少啦，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首先咧，想分享一下咧，就系其实跳绳运动其实香港大概有20几年到啦。咁其實喺20年前到啦，其實有個機構咧就叫跳繩強心，心臟嘅心。咁其實咧就一班由心臟專科學院嘅醫生咧，去到外國做一啲考察交流嘅時候咧，將呢個計劃引入嚟香港。咁呢個計劃咧，其實當時入嚟香港咧，就係一班醫生話：我想推廣咧，就話心臟健康嘅重要性啦。咁啊，要預防心臟病咧，最好嘅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多做一啲大氧運動去鍛鍊心肺功能。咁跳繩絕對係一個非常有效嘅大氧運動啦。咁所以因為咁樣咧，就呢、這個計劃咧，開初咧，佢哋就係首先咧，佢哋就 target 咗啲學校，咁啊就希望咧啲學校老師咧就認識咗咩叫花式跳繩，咁從而咧就將呢個運動咧就喺學校層面普及。咁所以開始嘅時候咧，咁都有好幾十間學校咧就參與咗呢、這個計劃啦。咁、這個計劃咧就專登咧從，因為當時香港未有花式跳繩啊，就專登從加拿大嗰邊咧就請咗加拿大嘅教練嚟香港，就教香港嘅當年嘅一批中小學嘅教師就花式跳繩。咁當然就唔係淨教一日啦，咁當然亦都會俾教材佢哋。咁當年仲係用緊錄影帶嘅年代啦，咁佢哋就會擺低一啲即係加拿大嘅錄影帶啦。咁裏邊咧就有好多一啲加拿大嗰邊嘅小朋友或者運動員嘅跳繩嘅片段。咁嚟咧就將希望將呢個技術咧就傳嚟香港。咁當年咧就係因為咁樣啦，咁啊跳繩強心嗰邊就話不如我哋即係都有咁多學校推動跳繩咯，不如我哋每年搞一次比賽，令到啲學校有多啲交流嘅機會啊，令到佢哋有多啲練習嘅動機目標啊。咁所以咧，每年咧其中一個即係喺跳繩界別嘅城市咧，就話有個跳繩強心嘅校際跳繩比賽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多學校咧就會喺學校裏邊咧去開辦呢個跳繩嘅興趣班啦，甚至乎係跳繩嘅校隊。咁啊，透過咧去可能當年啦就淨係老師自己搞啦，咁後來即係時至今日就冇乜老師會親自落手落腳去教跳繩班嘅，咁就請教練嚟幫手去訓練佢哋嘅學生咁樣啦。 嗯，市面上咧一啲跳繩教練係咪 Ken Sir 當年都係你 train 出嚟？我想問係咪即係叫做好多嘅叫做你嘅徒弟啦，都走入學校咧，將花式跳繩嘅文化傳承落去俾下一代咧嚇。 都唔少噶。咁我自己咧就係即係頭先我講咗話即係有一批老師走咗去參加呢個第一 界嘅即係由加拿大嗰位教練去推動調整班。其實我自己嘅中學老師咧，就係當年第一批去參與呢個運動嘅老師啦。咁佢就將即係佢學咗嘅動作啦，或者係嗰本錄影帶咧，就傳授俾我哋。咁當年我就算係即係學校裏面第一二批嘅學生啦。咁所以我就算係比較早期，即係中學畢業咗就出嚟咧，就去推動花式調整啦，即係做教練啦。咁所以咧我諗都入咗行，我諗二十年咗啦。咁所以二十年前其實一路喺到一直到現在咧，其實一度都教緊好多學生。咁到佢哋大專畢業或者中學畢業或者都出咗嚟做教練，甚至乎我自己都喺早期啦，亦都去到好多嘅大專，即係教大啊、浸大啊等等啦，咁去教呢、這個跳繩教練班。咁好多其實佢哋可能喺大專畢業之後，佢哋都會 part time 或者甚至乎有啲全職去唔同嘅地方，甚至學校去教花式跳繩咯。 咁嗱，头先咧就讲咗比较宏观啲嘅面向啦，我哋又收翻窄少少啊，攞翻条绳出嚟跳，咁啊，如果好似主持人阿 O 咁样咧，喂，冇乜节奏感，或者咧节拍感唔好，可唔可以一路播住啲音乐咧，令到自己咧可以捉紧呢个拍子？点解咧？因为有阵时你跳绳咧，你失去咗个节奏咧，或者你拍子感唔强咧，你好容易棘绳啦，你根本跳唔到好多下啦。一开始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个节奏感更加之好啊？听音乐帮唔帮到手？定还是即系如果学琴咧就有拍子机啦？跳绳唔知系咪都有拍子机嘅咧 ？Ken Sir 吓， 嗯，系咁啊！你讲得好好啦。其实跳绳咧系好讲求节奏感嘅一个动作嚟嘅，因为谂下啦，即系如果我哋要学呢啲动作啦，或者我哋要连续完成好多下某一啲动作啦，其实最好咧，我哋系有一个频率，一个同一个节奏。如果你喺自己练习嘅时候咧，不自主地，是有時快有時慢，其實是很難可以學到一些不同的花式，或者很難可以同一個動作連續做很久的。當然你說不是，我是很輕鬆，我可以喜歡快得喜歡慢都是沒問題的，但是有些是自己控制不到地，有時快有時慢，或者是手腳不協調，這些都是會比較容易失誤，或者比較容易棘繩，學不到新的動作，或者連續得不久的。所以呢，學你說節奏感是很重要的。而音樂呢，就因為好多時音樂都會係一首音樂都係一個節奏噶嘛，咁如果你播住一啲適合嘅音樂嘅節奏咧，咁其實跟住音樂嘅背景，即係嗰個節拍咧去跳咧，其實係絕對有幫助你去掌握調整嘅節奏嘅。咁通常都再分享多秘訣啦，咁就係好多時咧，我哋都會見到初學者咧跳繩咧，有啲我哋會跳緊一啲比較快嘅節奏，有啲會跳得比較慢嘅節奏。咁咧，如果喺即係專業上嚟講咧，我哋有分兩個節奏，一個叫 double bounce。一叫 single bounce， 其實咩嚟嘅咧？就係、是、你跳嘅時候咧，揈一下跳一下，係一二一二咁樣，每一下都係快嘅。咁啊，另一種咧就係、是、跳一跳，摁一摁，係啦，即、就、係、是、一二一下，一二一下，跳一跳，摁一摁。咁呢個動作咧，其實係容易啲俾初學者去掌握嘅。咁同埋咧，如果我哋準備學一啲花式，即係譬如可能你打開個 YouTube， 會揾到好多不同嘅跳繩嘅教學啊，或者之前有睇過啲動作，你想自己翻去試嘅話咧。其實都是我們掌握了一個慢的節奏，即、就是 double bounce， 跳一跳，按一按，這個節奏是容易一點令你可以連續得久，而且這個節奏是容易一點去掌握一些你想學的花式。所以呢初學者最好就先掌握了一個慢的節奏，然後當啲花式做到啦，或者你可以連續得多啦，先至再轉一個快嘅節奏咧，咁樣咧個成功感亦都會大啲嘅。 明白，咁啊，依家咧咪好流行嗰啲 K-pop 嘅，你有冇啲學生都係用一啲 K-pop 伴住咁樣，令到自己嘅花式跳繩嘅表演啦更加流暢啊，或者用多咗好多嗰啲歌啊，又好肯去練習咧陪伴住嗰啲歌咁樣嚇。 我諗其實音樂喺跳繩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必備嘅一個環節嚟嘅。我諗即係由當年啊廿幾年前，直至去到而家，其實即係學生咧都會揀一啲佢自己中意聽嘅音樂咧，去到伴隨住去到即係練習啦，甚至喺表演或者比賽嘅時候，佢哋都揀翻佢中意嘅歌啦。咁當然頭先講 K-pop 啊，又或者譬如流行曲啊，其實大家都經常會用。 系咁啊！希望呢啲資訊咧都幫到大家啊，進入去跳繩第一步啊！即係作為初哥嚟講，點樣可以掌握得到更好咧？當然啦，網絡上邊有更加多唔同嘅資源啦，可以俾大家觀賞啦，同埋睇啦，同埋學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花式跳繩會嘅創辦人啊，鄭鑑元咧 ，Ken Sir 同我哋分享咁多，唔該曬 Ken Sir， 我哋稍後時間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曬，拜拜。 拜。Thank you. 1872388，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想听下大家嘅电话。如果近排咧大家有啲开心事啊，或者咧有啲生日啊，或者咧结婚周年点唱咧，都无任欢迎噶。可以咧开放个热线1872388打嚟预约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朋友哪会似你，有够情人专美，如知己如姊妹待你，明心刻骨非一般过路人的你，叫我怎对你，如今生分有对比，用我正呼死等的语气，既如情而可悲，一讲到你又应该怎说起，这亲人这亲人又贴心也难禁，做你的亲人患病时间天附近，我们如知亲亲历过陌生者，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9:25啊，全仔一齐请阿畅出嚟咧，讲下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睇、 啊。 早晨阿畅， 早晨， 早 晨，早晨啦，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节目睇啊？今日打头阵。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逢星期四嘅晚上七点半都会有呢个铿锵集啊。咁啊，今晚铿锵集咧，同大家讲下香港呢个能源嘅问题啊。当中有啲乜嘢处境？咁啊，话说咧，全球嘅石油资源好快耗尽，咁啊，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咁啊，世界各地咧就积极研究紧一啲再生能源啦。咁啊，科技日新月异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再生能源咧喺全世界都发展咗出嚟。咁啊，但系咧，研发呢个再生能源虽然系全球大势所趋，而香港咧都具备咧发展嗰啲风能同埋太阳能嘅条件，但系咧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咧，我哋香港发展再生能源嘅步伐咧比较缓慢一啲。究竟当中系点解咧？系成本问题、条件问题、人才问题定系心态问题咧？今集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嘅。 系都见到能源问题而家咧都系一个好大嘅趋势啊！因为而家即系大家都讲环保啦，连我屋企咧都有谂紧，喂，不如使用太阳能板、啊，诶、好似可以买翻电俾政府咁样，系啦，都有谂过嘅，但系都系钱嘅问题啦，系啦，咁都好需要我哋去探讨一下嘅。咁八点钟咧，仲有啲咩睇咧？ 咁啊，直落去到夜晚八点钟就带嚟呢个足男团啊！咁啊，足男团系由两位主持人嘅前香港足球先生阿邱 Sir 邱建威就火拍啦，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咁啊做主持人啦。咁啊，每集咧佢哋邀请咗好多球圈球坛嘅朋友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今集嗰位嘉宾咧犀利啦！咁啊，资深嘅球迷就会嗌佢系细鬼啦，我哋呢啲后辈啊嗌佢鬼 Sir 就系张志德啊。咁啊，鬼 Sir 张志德啊！个名好大啦，佢踢过好多队球队啦，佢最出名就系佢喺呢个519事件啊，即系话说系1985年嘅5月19号咧，呢个喺北京有场波就系香港代表队以2-1就击败咗国家队，咁啊当中射入致胜一球就系鬼 Sir 张志德啦，咁啊今集咧佢就会上嚟节目咧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多年佢嘅足球员啊嘅生涯。同埋咧，重温一下咧，佢當年有幾威風啊！ 係，我認識鬼 Sir 咧，已經係佢司職後衞嘅年代啦，係啊。咁、我就冇睇到佢入波，因為你講1985年咧，我都出世得4日定5日，就係頭先講嗰個日子，所以真係。 系 真系要听一下鬼 Sir 将佢嘅足球生涯咧娓娓道来咁样。好啦，咁啊，除咗睇波，仲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埋啊？昌 咁啊，好啦，咁啊，去到夜晚，今晚10:30有呢个千城百味。咁啊，正所谓就系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嘛。咁啊，今集千城百味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大江南北嗰啲人咧点样食水啊？即系唔系真系嗰啲食水，系讲下咧。同帶大家認識一下咧，成個國家裏面咧，有啲乜嘢人咧係靠海去覓食嘅，即係捉魚之外，仲有啲乜嘢人係靠個海去揾食嘅咧？咁啊，捉到啲乜嘢海產上嚟咧？當中佢哋唔同地方嘅人，佢哋又點樣去烹調呢一啲嘅海產咧？咁啊，今晚10:30咧，千城百味帶大家咧周圍去睇下啦。 嗯，咁幾好啊！夜晚黑去食下海鮮啦。咁啊，我哋香港都近海嘅、 啊， 有啲朋友仔或者內地嘅遊客嚟到咧，其實都係去食下海鮮先咁樣啊嚇。不過近排休漁期啊，咁所以香港啲海鮮咧都冇過往咁多啦。咁啊，遲啲過休漁期又會多啲新鮮嘅海產可以食得到啦。好，咁啊，節目咁豐富，當然要留喺港台電視31啦。唔該曬，卓陽 ，thank you， 唔該曬， 拜拜。好啦，同大家咧睇埋个天气啦。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有一两阵嘅雨啦，日间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啦。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啲防晒要攞出嚟啦吓。咁啊，依家咧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9%。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造业议会预测，前线技术工人今年短缺10,000+人，去到2027年会扩大到短缺40,000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话，会以多管齐下嘅策略应对，包括增加培训、引入科技，但系承认未必可以即时止咳，输入外劳系唔能够逃避。佢话 香港将会踏入建造业高峰期，单计政府公务工程开支会由现在每年大约800亿增加到每年过千亿。宁汉豪强调，香港现在要拼经济，有很多房屋供应和基建项目要追回时间，如果因为人手不足而拖慢工程，影响经济发展是不智的做法。至于有消息说会输入过万个建造外劳，宁汉豪说稍后会连同整个配套一并交代，强调现有机制下外劳工资不会低过那个行业的中位数，不会输入廉价外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亚经济论坛全会上说，虽然全球经济和贸易存在大规模危机，地缘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相当大，但是欧亚联盟去年的 GDP 总量只是下降了 1.6%， 并非一些西方专家预测的崩溃情况。他又说，能源价格正是接近经济上合理的水平，而俄罗斯仍然在履行在能源供应上作出的承诺。另外，普京说俄罗斯正是推行一项方针，在互相结算的时候减少使用部分不友好国家的货币，并且打算和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伙伴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更加积极地开展工作，从而在外贸结算中全面改用本国货币。普京认为世界金融体系去中心化将会有助于经济领域合作去政治化。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宣布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将会互派大使。两国在2018年交互，加拿大外交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声援一个被捕的沙特女权分子，要求沙特政府立即释放。利雅德政府随即宣布驱逐加拿大大使，并且召回本国大使。但是僵局在去年出现转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会晤，为恢复双边关系定下基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99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4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0.1，跌9.5；腾讯控股328.6。跌3.8，美团127.5系跌2.9，盈富基金19.1跌2.1，建设银行5.12跌4仙，友邦保险76.4跌6.5，比亚迪股份246元跌2元，长实集团43.3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39.5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0783点，升101点。港金报1829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89美元，卖出1958.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机场近住马湾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桥中间。另外受到意外影响，青屿干线下层方向。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的下层通道是已经开放。另外因应思瑞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开始实施易通行，在星期六晚十点钟开始，思瑞一带是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由星期日凌晨一点钟开始，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介乎隧道入口至收费广场之间的慢线，以及在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去沙田方向的巴士站是临时封闭。而去到星期日凌晨四点半至五点，思瑞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是所有通往思瑞的支路是会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是会改道行驶。提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车多，龙尾在龙翠园。较后位置近住小榄都是慢车，龙尾接近扫管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另外啱啱收到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咁啊，搬屋嘅韩文叫做이사해요，이사叫做搬屋啦。咁搬屋嘅时候咧，韩国人咧就有啲不成文嘅规定咯。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咁我哋送啲咩好呢？厕纸，就希望咧佢之后嘅人生啊，或者佢嘅生意啊、工作啊，样样都事事顺利咁样嘅寓意啦。 买紧大件啲嘅。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在香港发生，我们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你和我张家辉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 rap 天后 Charmin 在四月尾的时间推出他全新的一张的专辑，每一首歌的风格原来都一样，可以说有所分别。由他曾经参加过 First Take 都已经展现出他强劲的音乐底子之外，全新的作品新 Flower 也都展现出另外一种快活和爽朗的音乐感觉。日本流榜推介歌曲 Charmin 新 Flower。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 Chimina Sunflower。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我是轩臣 Sir， 是一位注册的音乐和体育老师。自小我有 ADHD 过度活跃症的，但是都无阻我接好这一支广播牌，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和 SEN 有关的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2，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阿船仔，我哋一齐咧就接通咗呢位朋友仔倾下偈，佢系 Rainbow 系咪啊？ 系啊， 早晨 啊 ，Rainbow。 早晨，早晨，两位。 系啊 ，Rainbow， 问下你啊，今日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祝福想透过大气电波送出去咧？ 嗯， 我想补祝两位。我个朋友啦，好姊妹嘅，另外就一个系我个仔仔，好祝佢23号嘅生日。 两日之前啦，今日5月25号，咁啊先讲咗嗰两位好姊妹好闺蜜先，依家咧唔用姊妹啊，用闺蜜去形容噶咁样。咁啊 ，Rainbow 嗰两位闺蜜叫咩名啊？平时日会唔会出嚟 high 下 tea 啊，饮个靓茶咁样噶吓？ 其实我谂我讲得论尽啦，如果系好闺蜜咧，就系得一个嘅啫，系啦，咁咧就我哋。识咗都有谂下先，我谂20-30年噶啦。 哇，真系好姊妹，好感情啊！ 系啊， 咁我哋系由街坊啦，进展都系麻咗脚啦，跟住我哋各自就搬嚟我个社区啦。咁我哋都一路都有联系，咁就每逢我哋即有几个嘅几位嘅，咁边个生日啊？我哋嗰日或者嗰个月内咧，都会为对方嚟庆祝嘅。咁维持咗，我谂都唔记得啦，因为太耐日子啦。咁我谂都有10多年啩。 正常啦，你哋。都是啲著腳嚟噶嘛，有陣時隻手痕咧，咁啊會聚下會咯，係咪先？咁啊特別 都係一個藉口， 係都係啱嘅。有陣時麻雀灑落咧，其實聯誼同埋傾偈咧，先係個核心啊，就唔係話。多多少少谁赢谁输啊，系咪先？最紧要有个地方聚下，尤其是咧过去嗰1-2年，其实疫情严重咧，大家都真系唔够胆出门口，同埋打牌都打少咗啦。但系依家啦，啊，我哋击退咗疫情啦，咁啊，又可以打翻多啲牌，系咪？倾多啲偈啊，约多啲饭局，啱唔啱啊 ？Wingbo 吓， 其实我哋啊都好难约嘅，我谂啊，我哋都系。其实我哋有四，即系主力就四位成员啦。咁都系你谂下，每人一个月生日都系4次啫。系啦，咁间中真系好难约埋一齐。咁我谂我哋以上即系对上，我哋都半年啦。 哦，真系噶，我又估唔到，我以为即系礼拜六日大家夹啱时间，同埋即系一定会有啲。WhatsApp 嗰啲群噶啦，跟住譬如话乜乜街坊打牌群组咁样，咁你咪喺平时咪除咗讲生日快乐啊，或者有啲资讯可能都会讲下噶嘛，话啊边度食嘢好食啊，边度买嘢平啊，咁样都应该系咁样讲呢啲嘢噶嘛。 有嘅有嘅，我哋每日都会晨早会打个招呼，咁就会讲声早晨啊，咁 因为你头先系讲打麻雀嘛， 系系系， 我知道， 如果系打麻雀，我哋就唔系成日打嘅， 系、 哦、 啦， 系啦， 但联谊就成日联谊嘅。好啦，嗱，除咗呢位姊妹，呢位姊妹叫咩名啊？生日嗰位？ 我哋嗌佢做林太嘅， 林太系林太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另一个就系、是、帮阿仔啊，系嘛？ 系啦， 阿仔生日系嘛？ 啊，个仔都系啊，都系。23号生日嘅， 好啦，嗱，妈咪有啲咩说话同阿仔讲啦，透过睇电波啊，一个生日嘅祝福交俾你啦，好嘛？嗯， 好啊，多谢你哋，咁当然系要身体健康啦，咁就工作顺利啦，咁我觉得做妈妈做朋友嘅最紧要都系佢哋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咁祝福嘅都系无限噶啦。 嗯，咁啊，我哋都祝福埋 Wingbo 啦，咁都 系 咧， 多谢， 你都系身体健康，吓，日日 生活愉快， 冇错，日日都开开心心，好嘛，日日都要听住晨光第一线，好嘛， 会噶， 多谢你， okay, 多谢你， 好， 咁啊，即刻送嚟呢一首作品啊，旧朋友啊，好唔好啊，一齐听听佢啦 ，Thank you， 多谢你哋，拜拜， 拜拜。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可以牵我手。我甘火何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如果大家想找一些叫做小食啲嘅，香港应该系比较上小食呢一种嘅菜式啊吓，咁啊，但系又想试一试嘅话咧，咁啊，不妨咧可以喺街嗰度咧就搜寻一下啦。今日所以就唔系讲个 recipe， 唔系讲个食谱嘅，就想同大家讲下，譬如墨西哥菜。墨西哥菜通常我哋食嘅话咧就系卷饼会比较上多嘅，咁系好食嘅，因为你入边有好多你自己喜欢嘅菜咧，你可以放入去啦，喜欢食嘅菜食材亦都可以放入去嘅时候就落啲。酱咁啊，好香好食，亦都即系都几饱啊！咁其实呢个世界上都有好多类似嘅方法，即系进食嘅方法，都系好似墨西哥馅饼咁样。 系啊系， 即系譬如汉堡包啦，都系夹住啦。咁其实我哋中国嘅中华料理，亦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夹饼。其实北京菜有，上海菜有，四川菜都有。 记得人生第一次咧食呢个墨西哥夹饼，就系咧有一次去睇 NBA， 有其中一队球队咧得分咧。超过八十分咧，跟住佢就哇耶！ Yeah， 我哋球队得到八十分， 超过八十分， 跟住咧就嗰、那个有个墨西哥嗰、那个馅饼或者夹饼嗰个就出嚟话，哎，我哋一齐每人都要有一个食咁样，就系嗰个其中一间餐厅去送出嘅咁样咯， 系哦， 系啊， 有趣有趣， 系啊，就系咁咯，因为人哋嗰啲娱乐产业好有趣噶嘛，即系求其佢又做到宣传广告， 系啊， 跟住调翻转头你又有嚿嘢食，跟住、 啊、 球队。赢波又开心咁，类似嗰啲嘢咯， 系啦。咁啊，呢个都好紧要，系几开心嘅体验啊。同埋嗰个夹饼食嘅时候，即系都，因为佢有个包装纸包住噶嘛。 系啊。 咁你有阵时我自己试过啦，食唔晒嘅时候，其实攞个纸接一接咧、 okay ， 你又可以 take away。即系如果以进食嚟讲咧，其实都几方便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墨西哥菜咧，当然仲有好多大家可以去选择，不妨可以大家试一试。咁例如咧，佢哋本身呢个地方，佢哋亦都有好多，因为种植譬如粟米呢一类型嘅食材咧，会比较上多嘅。咁所以佢哋亦都有好多，例如系譬如墨西哥式嘅烧粟米、烤粟米啊，系啦。咁佢亦都用咗佢哋墨西哥嗰啲辣椒粉墨西哥辣椒粉咧，非同凡， 系啊，特别辣，系啊，特别辣啊， 非同凡。咁当然你可以选择一啲咧辣到冇咁强劲嘅，咁但系佢哋嗰个辣嘅感觉同埋佢哋嗰个口感咧，同我哋平时食开嘅辣椒嘅味道本身都已经不一样，系啦。所以呢个世界上辣椒你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好啦，咁佢哋呢个一个嘅叫做烧粟米啦，亦都会加埋佢辣椒粉啦、沙律酱啦。芝士碎啦，同埋佢哋會落埋呢個青檸汁嘅，咁、 哦、 所以呢個配搭咧，我覺得係比較上少見啦。青檸汁加上個燒粟米，我諗香港都比較上少， 應該 清 新 嘅 喎都 係啊！即係你諗一諗啊，咦，真係幾 sharp 喎！ 同埋佢哋好多嗰啲咩青椒粒啊，或者嗰啲番茄粒咧，好中意加落去啲酸嘅，即係譬如 nachos 咯，即係你平時喺戲院食嗰兜 nachos 咧，咁你落芝士同埋落好多頭先我嗰啲有少少橄欖啊，即係總之佢所有嘢都切粒，跟住你又攬嗰啲墨西哥脆片食咯，即係嗰個味道就係好墨西哥啊！ 咁嗰啲 taco 都係好食嘅，咁如果大家諗住喺星期六日五六日啊，又佛誕啦，咁啊過完佛誕之後食完啲中式菜或者食完素菜，食下墨西哥，所以一個選擇都唔錯啊。 我的享樂時代。 之前咧，张天赋嘅老派约会之必要就拎个奖啦。 其实系一本书嚟嘅，都想藉住大气电波讲李清维作家嘅一本作品。 系 啊，佢其实咧老派约会之必要咧，其实入边都系讲紧啲寄生潮嘅嘢噶，讲 MSN 啊，讲嗰啲，即系未至于真系同你讲到哇，真系好老派咁样啦。 系啦，咁个歌词系咁样啦，亦都系因为咁咧，突然间发现有好多人开始探讨以前。嘅 人，究竟是怎樣拍拖的呢？即以前可能八十年代的時候，因為沒有手提電話，又沒有可能即互聯網，又不是很盛行， 約了一個地方等呢，你只能夠去那個地方等， 不見不 散，到你都只能夠繼續等。 是啦，那究竟通常那段時的情侶是怎樣拍拖，或者去什麼景點呢？我們現在可能即去戲院，原來以前的人呢，第一個都成日去的地方呢，就是鴨仔船。 鴨仔船， 即係但係都會係一啲，係啦， 嗰啲兩個人一齊坐嗰啲，跟住 踩， 水上單車， 係啦，冇錯。但係就一個鴨仔嘅樣啦，咁大多數都會喺一啲水塘公園啊，或者一啲水上嘅活動中心去出現啦，咁樣。咁樣咧，而我諗起啊，我都踩過喎， 係咩？ 係啦，但我踩嘅時候就唔係鴨，即係唔係同情侶啦。 我有嗱呢個拆開一句啦，我有聽啊，記唔記得周樹嘉佳哥咧，即係好多典故王啊嘛。我聽阿佳哥講過咧，以前咧仲未有咁多填海嘅時候啦，喺因為同佢傾開麗苑美孚啊，咁佢話喺美孚行去麗苑嗰度，佢喺宋城對出嗰個位置咧，或者麗苑對出嗰度係海嚟噶嘛以前，咁嗰個海咧，即係而家近荔枝角游泳池嗰個位置， 明白？ 咁嗰度咧有唔少人，我唔知有冇記錯啊，係有唔少人咧係去到踩呢個嘅鴨仔船拍拖嘅。系啦，嗱，我希望地方冇记错，系啦，咁我可以再问阿佳哥嘅， 好啊， 都有趣啊， 你又点样踩鸭仔船咧？ 咁就同屋企人啊， 系喺边度啊？ 我唔记得个地方，但我记得咧一家四口咧咁样踩啦，咁系我好似后面嗰两个位系冇得踩嘅，得前面嗰两个位有得踩， 即系阿爸阿妈负责踩， 系啦， 负责享福， 我就负责嗌下，哇，好靓啊！最有趣系乜咧？我喺嗰度遇上黎耀祥， 吓， 佢又 师弟， 佢又同屋企人踩。仲要我嗰时唔知边个嚟嘅，即系我嗰时细好细个，真系，即系我妈话：咦，嗰个咪黎耀祥咁样，即系就诶，咁我哋又一齐望下咁样，哦，认得佢啦，点，咁就比较有趣。而家咧，因为都好反而少咗情侣去，真系，而家都系听嗰边嘅负责人讲咧，都系八成都系一啲家庭嘅 客人， 系客人啊，就真系变咗唔系情侣啦。咁另外咧，除咗去踩呢一个鸭仔船之外，就系食一个平价嘅西餐。一啲嘅港式嘅扒房啊， 叫豉油西餐啦， 冇错啦，就系 讲紧100蚊之内，你就可以食到西冷牛扒，加啲薯条，再加嗰啲杂菜粒，即系有啲红萝卜， 有个西汤咁， 有啲青豆啊，嗰啲咁啊，系嘛？ 系啊，因为所讲嘅豉油西餐咧，就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咧食惯中菜啊，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去呢一个餐厅食饭咧，我哋都希望食到一啲中菜嘅感觉，咁所以餐厅会腌制肉类嘅时候咧。將入面啲纖維去即係調節一下啦，用華人煮菜嘅技巧去烹調嘅， 即係冇咁韌嘅咁樣。 係啦，就會可能落豉油啦，落一啲中國嘅酒，咁做醬汁嘅時候又會爆香個鍋，即係好中國式啊呢一種感覺。係啦，咁另外就可能你去嗰啲餐廳嗰啲裝潢咧，又會嘗試即係 裝潢。 係啦，咁就希望就。即係可能有少少蠟燭啊，有少少情調啊，咁但係個售價好平，可能十零蚊咁樣。咁以前嘅人就可以食啦，咁但係而家大家都食日本菜或者係 唔係㗎？ 食多國菜， 我未住大個嘴嘅太子嗰度，未有兩三間呢啲呢啲嘅，我成日不時都去幫襯。 其實我到而家都仲好中意去嗰類餐廳。 我覺得幾正啊！嗱，第一 大快 係啦，一定飽啦， 係啊。 咁你又快喎，我食嘢都快，小白食嘢都快啦咁樣。咁你咧有陣時喺啲咁嘅地方食嘢咧，你就好享受到嗰种几正咁、样嗰种感觉。 我哋即系我中学嘅时候咧，喺我印象之中呢一类型嘅餐厅咧，我自己嗰阵时会觉得咧，哇，好似好高档啊，大大份啊，又好食啊，啲黑椒汁我中意食黑椒汁啊， 系啊， 系咁叫佢加又可以嚟多几转啊，好开心嘅。 细个可以任加，依家好似唔得啊，依家加多汁好似都要多钱系嘛？ 我加多一转佢都会。加俾你啦，咁样， 即系因 为 熟咁 样。 系啊， 唔系啊，氹佢就 即系氹佢 啦，唔该你啊，咁 啊，同情侣嘅关系一样啊，都系啱氹氹佢啊，咁样。嗱，船仔咧呢个叫做老派约会啦，系咪知必要咧就唔知嘅。 知啊， 不过今日就推介咗呢个鸭仔船啦。仲有咧呢一個叫豉油西餐， 係啊，我覺得如果即係我覺得我哋呢一代咧，真係比較少咯。 係啊，咁啊睇下往後嘅時間啦，或者嚟緊假期啦，可唔可以都食下嘢啊，或者咧踩下鴨仔船都幾正嘅。